回眠。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0点，系升210点，成交金额2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97点，升15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2升6毫，中国平安91.45升6毫，建设银行6.83升1仙，中国铁塔2.12升4仙，安石 A50 14.48升0.04，友邦保险81.8升1.35，中国银行3.68跌1仙，港交所267元升1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7，英镑10.289，瑞士法郎7.719，澳元5.494，加元5.846，新西兰元5.188，欧元8.7916。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3。日经平均指数报22,059点，跌199点。港金现价报12,010元，升2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35美元，卖出1,282.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咧，近住平石村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啦。咁但系仍然咧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而太子道东咧去翻观塘，龙尾就去到彩虹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车多。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黄耀祖，我会用个母字去形容我妈妈，因为她是冇嘢做唔到㗎。 我是桂花田啊，我会用亲字嚟形容我妈妈，因为妈妈是最亲嘅。 我是曾志豪啊，我会用节字形容我妈妈，因为她真係好节俭㗎。 咦，我哋三个加埋咪母亲节囉。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是快乐嘛。 妈咪，我想 我知你想踢波嘛，帮你报咗名啦。 唔系啊，我系想 得啦，你想买波鞋嘛，冇问题。 妈咪，你听我讲先啦，我系想约你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 5月13日下昼2:30，红磡置富都会中庭，约埋你嘅屋企人一齐嚟啦。详情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水上运动乐趣无穷，要玩得开心又放心，安全准备唔少得。事前做好准备，清楚天气同海面情况，做足热身。食咗药或者饮过酒就唔好落水啦。船只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单独潜水啊。咁就自然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开心水上乐，准备充足至正确。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 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纵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礼拜二咧嚟一个强烈季候风，你叹下先，真系。 系廿一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3%啊吓。 系，不过有风系好嘅， 系， 即系除咗可以俾你洗尽利之外咧、起码我哋直播室嗰啲怕热嘅主持咧，哇，而家精神爽利，真系。 换咗个冷气啫。 系啊，佢都觉得好精神爽利啊。 系啊，好开心啊。 你有几开心啫？你琴日做节目做到最尾个钟都仲系拨紧线噶， 即系咁啊！ 入咗麦添， 我个人问题啊呢、這个， 可能系今日就即系渐入街景咧，会唔会咁样 啊？唔知啊吓，嗱，但系今日咧就话都仲系间中会有骤雨嘅，但系今朝翻嚟咧，即系好似有啲风咁，好似有少少秋风起嘅。哇！我个口水喷得好远咯，系啊，秋风起嘅感觉啊， 系啊，凉咗啲啊，今日都 舒服啊，即系入咗开风扇先好嘛。 系啊， 你唔系仲开冷气嘛？ 系啊。 哎呀，打得起咩？ 唔系有少少唔同啊，屋企有毛鞋啊嘛，咁、 哦、 咪有。 我都有毛鞋噶。 诶， 但你怕冷啊嘛，又系即系个个屋企唔同嘅。 即系毛鞋跟咗主人性格嘅。 但我琴晚好开心啊！ 点解？ 茉莉公主咧已经喺过去嘅几年咧唔选择同我瞓觉啦。 哦。 因为佢不嬲细个嗰阵时咧，即系你同佢讲啊瞓觉啦，咁佢咧就会好开心跳上你张床度等你同佢瞓觉咁样啦。但系唔知点解啦，佢性情特变，可能去咗阿 去咗我阶段啦，我啲 friend 啊，挥手区。 系啊，过去几年咧，佢唔中意。意咁做喎，咁樣，但琴晚突然之間咧，可能真係太少時間喺屋企，佢真係掛住，跟住佢自己就跳咗上嚟挨住你瞓覺咁，咁我就覺得好嬲。 佢會唔會認錯人啊？ 認錯邊個咧？ 佢以為你係佢老豆啊，即係你係你老豆啊。 即係永安啊！ 佢以為你永安啊！ 我啲頭髮甩得咁快， 啊、人冇咁講。 你咁嘅，一講夏永安，你係講甩頭髮。 你平時我阿爸冇翻個帽出嚟，你都係講緊啦。 但我哋而家係講緊你，你就即刻講你老豆，你 讲 佢背脊啊，真係 又 有 啦，大大 你又似你， 好離譜真係。我琴日咧就好攰啊，我而家都仲好攰 噶啦。你有邊日精神嘅？ 琴日真係好厲害啊！琴日咧我又做咗另一個創舉咧，我哋影咗呢個叫做全家福相啊。 哦，你咁真係會幾攰？ 係啊，帶埋即係三個細路咧，大細 B 加埋只狗。咁样咧，真系好攰。 咁咪影咗八个钟头咩？ 唔系啊，佢虽而家佢 book 嗰啲 studio 咧，佢有阵时会俾你话即系譬如影足唔知两个钟咁样啦。我影到一个钟之后咧，其实我已经想走啦，真系咧好攰啊，疲累不堪啊，因为小朋友加埋宠物。基本上都是玩到你借咁滞噶，系、啊！我琴日去到 你向高难度挑战都冇你办法嘅。 哦，唔系摄影师向高难度挑战啫， 唔系同埋 你哋去申请话去影噶嘛？人哋 摄影师个难度梗系高啦，要影得红仔靓，你明唔明 啊？ 唔需要噶， 好高难度。 你知唔知影呢啲相咧？大人系变咗，系你又流啲水出嚟啦。我想话成人咧系变咗附属品嘅咋，即系喺佢影晒咁多细路仔之后咧，突然间啊，我未影你哋，喂，再嚟影两张啊！ 但嗰阵时已经在状态，已经好攰啦，系嘛？ 唔系，其实我哋嘅状态就只系我哋 keep 住，即系招呼佢哋咁解嘅啫。 哦，因为真系啊，嗱，阿讲紧大仔咧，都系得讲四岁多啲啦。 系。 咁啊，阿 B 咧就真系一岁多少少。 但系细 B 易臭啊嘛，佢出到街系咪都易臭？ 唔系噶，原来我发觉 有嗰啲叫 Trouble Age 开始噶啦。 啊，又未咁早，好似你咩？三年班已经分手咁样搞到。 咁但系只狗仔唔听你话啦啩？ 只狗系全场最乖嗰、那个。 佢、哦、竟然啊， 佢一路坐喺度， 佢老得滞啊！ 唔系好怪，都巢到咁咯， 系啊系啊， 咁咯，我循例帮手少少啦。 系啊，摄影师去到最后都话：，我只狗咁乖，叫咩名？乖仔啊，真系好乖、啊。 冇 错、 啊， 系啊，因为咧，不过呢个呢次嘅经验咧，同之前唔同咧，其实我差唔多影咗三次啦。 系 咁啊，第一次就大仔啦，跟住就驮住大肚嘅时候再影多次。 系 咁而家啊，第四次啦，跟住有一次就系阿仔啱啱出世嘅时候，捉佢影多次嘅。而家呢个第四次咧、我发觉越大咧真系唔同噶，即系开头咧大仔就越嚟越曳啦，佢不受控制嘅情况系越嚟严重啦。 系， 但系有埋细仔之后咧，佢两个而家可以咧互相制衡噶，真系。 因为哥哥有哥哥风范啊，可以管教佢啊。 系啊，即系可以点佢过嚟咧，喂过嚟揽住细佬影相啦，或者细佬喺度尖叫嘅时候，你过嚟安慰佢啦。不过去到最后咧，都系要用对付狗仔个招噶。 即系咩咧？ 诶、零食零食，阿细 B， 诶有饼干，诶、大嘅你都有嘅。哎呀 ，sorry 啊，狗仔冇带俾你啊，咁你望住先啦。咁样，哇，即系用呢啲方法先至能够控制到佢。 嗱，咁样嗱，你而家呢一刻喺度呻啦，其实咧，即系只系控制下佢哋嗰个叫做纪律，即系可以，喂，可唔可以企定影一张好噶咁？但系到再大啲咧，你想叫佢嚟同你影，佢都唔会同你影。 你做咩讲自己啊？ 我从来冇去。 你睇下佢，佢只眼咧灰。到咧， 突然之間挖咗個氹俾自己咧，跳咗落去， 佢係挖 攞嚟嚟賣我啊，賣我咁樣。 佢挖俾阿華，你有冇聽到佢嗰句啊？我從來冇影過呢啲啊！ 我諗佢講緊話啲小朋友大咗就唔理啊嘛，我諗佢講緊話。 唔係，但係啲小朋友大咗唔理，都要人安排先會有機會唔理噶嘛。 你咁樣報復， 根本冇人安排，你明唔明 啊？ 最衰係邊個？最衰工人姐姐唔打電話安排。 最衰係咩？佢唔檢討下自己咯。哎呀，我講咗乜嘢啊？ 哎呀，真係慘！我真系冇嘢嘅， 唔好信啊，知唔知啊？ 喂， 唔好 信， 你 真 系你影啊 你安排下，我好认真嘅。即系如果你都想影一辑嘅话咧，譬如琴日我哋讲母亲节点唱，今朝我见到一个咧，即系朝头早派报纸俾我个姐姐咧，佢都话你哋琴日咧人人赞我个母亲节好感动，好好听啊咁样。 哦，系啊， 你又咁锡你妈妈，点解你唔自己安排一次啊？你都可以三代同堂咁样影一辑相啊！ 佢懒啊嘛， 唔系佢觉得贵啊系嘛， 都唔好贵噶咋，封建游人噶咋。 全家人去影证件相嗰啲，全家人拱晒入去， 攞张凳度，逼喺度， 你贴纸相得啦。 喂，但系真系呢位 好噶啦嘛，贴纸相就嚟。 唔单止系有仔趁乱生，我想话咧有相都要趁乱影啊。即系除咗你个状态会特别好啲之外啦，因为譬如我琴日都唔需要化妆，已经可以去影相啦。 啊， 人哋懒得化，你明唔明啊？ 化咗都冇用啊，化灰啦你咁样啊。 系啦，唔系最紧要咧，你会要好多力气先得啊，因为咧。由于你同细路影相咧，个摄影师都会安排好多唔同嘅动作，可唔可以分别同佢哋骑博马？ 哦， 哇，大仔四岁半佢仲骑博马，好重喎、啊，真系。好啦，跟住咧， 你个仔四廿岁啊，摄影师要咁啊，骑博马。 跟住咧， 慢骑得唔得？即系你坐喺度，跟住佢喺度轻轻。 咁你咪即系同个摄影师讲， 我 唔得 啊， 我唔得噶。我起唔到头啊！我起唔到个膊头啊！冇理由咁样讲噶嘛，系啊！跟住佢又揾到张相咧，系阿大仔咧，愿意影咧，就系佢喺后边直冲过嚟，扮超级英雄咁样咧，成个砸落我身度。咁你谂下， 咁高难 腰 马 膊头所有力度集于一身， 系啊！仲要本身已经废废地，系 咯， 残残地，仲有批， 佢仲要冲完一次唔够，冲三次， 哇！先捕捉到嗰刻， 系啦，咪系个仔好开心，咪影得人哋已经收货啦。佢话冲多次，冲到话厕所咩？冲多次真系，哇！所以咧影完之后咧，我真系腰酸背痛咧，真系。你要影啊，早啲啊！ 唔使，我已经坐定定噶啦，已经。不过我好记得当年咧，同两个细路喺佢十个月时候，同佢影嗰啲 cover baby 咧、 啊。 哇！我都 十个月 系啊，十个月。 十个月之前 就讲紧 即系 几廿年同我影相啊！你班人、 哎、呀，我唔应该提呢个题目，对唔住你啊，阿华，对你唔住啊。当身边的空气闷到麻雀亦不飞过，仿佛。空虚的指数大到牙关也担心我，用我那里奇遇方出现工作，为何太多？有人话有救星在门外，是你。 出一出主意就有遥控立即点播，今天找不到空档，但这场面吓不到我，有个世界荧幕可显示，点唱随时有歌，有人话有按钮在台上全部开始有心跳，不要得知，无谓余力继续狂拥紧我要晓，拣个背景你影响我笑，但凡人类刺激不能少，再清楚会失望，记住有很多精彩你亦可以要。 但容祖儿啊，我要玩啊，不过最近就佢俾人玩啊。 哇！我覺得嗰張好 勁喎，張敬軒拍嗰條 MV 片， 我爭啲都忍唔住，即係留個言啊！真係，哇！係，我 因為佢扮佢個 Pretty Crazy 嘅 MV 啊，張敬軒係啊，攞埋， 但係佢真係花曬心思嘅， 哇！大龍鳳嚟噶， 露膊頭啦，露長腿啦， 唔係佢最緊要係真係揾咗十幾個人嚟幫佢打曬燈啊，影曬啊，剪曬 shot 啦，跟住佢製作特輯都拍埋，哦哇！其實佢同自己拍多個 MV 冇分別 嘅，直情係拍咗個 MV 嘅，係咯， 同埋嗰件事咧，佢成個造型嗰樣嘢去到好盡啊！ 夸张 啊！火龙果啊， 好 系啊！我真系想话问下佢噶，哇！你公司真系咁都俾你做嘅， 系咯， 仲投资喎，系咪先？ 系啊， 公司好锡你，咩公司嚟噶？咁样咯， 冤枉娱乐啊嘛， 系啊， 系啊， 系 啦。 唔系佢近排都好中意拍 MV 啊。 你有冇问题？ 系你有冇问题？ 有咩问题？ 即时拍啊！ 系啊， 同埋好多时佢都好快手去拍添噶。 唔系，所以好 OK 嘅，即系喺而家呢个时势咧，开心系好嘅。嗱，问你条 IQ 题啊，即系虽然又系讲紧个主题啊，请问你点解复仇者联盟里面嗰个终极大佬啊，嗰个所谓嘅 Thanos 啊，佢个绝招咧系拍手指就会令到啲嘢灰飞烟灭咧？ 我唔知啊， 唔系 IQ 题嚟嘅，点解用拍手指咧？即系点解以前嗰啲反派咧，譬如通常都系咧，一系就揿嗰只棒，一系就唔知点样噶嘛？ 哦， 即系点解佢个选择用拍一拍手指？就咩都冇晒啦咁样真係。 哦死啦我唔。 灰飞烟灭我 唔。冇 IQ 题嚟嘅啫。 我从我唔冇 IQ 题我真係缺乏呢一门啦对唔住。我认输。 咁係咪因为冇其他方法样样都做过晒啦，係唯独是呢个啪啪呢跟住呢就冇事。 係咪镜头容易捕捉啊？你隻手指攞得高咁样嘅话，咁又见到你个动作系点样做，咁你眨一眨眼你平时都会眨眼㗎嘛。 你唔发觉佢系好符合我哋而家呢一个电脑嘅世代嘅咩？ 即系乜嘢呢？ 而家你真系啪啪手指 就会点啊？ 就真系可以好多嘢就唔见咗。例如昨天特朗普啪啪手指， 他又冇啪啪嘅， 有啪啪手指， 他要佢唔止系一下噶，佢要打咗嗰个贴文，跟住咧仲要 send 咗出去，冇好多啫嘛，五万亿冇咗啫嘛。 因为我今日见到有一幅漫画咧，我觉得好好啊，佢简直系将咧二合一啊，佢就画咗复仇者嗰个阿灭霸出嚟，戴住嗰个拳套，即系嗰个手套，咁其实佢就暗示佢啪啪手指。真系揿一揿个 Twitter 出嚟， 就咁就得啦。 之后全球嗰个股市就唔知蒸发咗几多钱， 一个 Enter 系啦。其实佢最后就啪啪 check Enter 咁样搞掂，冇咗五万亿。 哇！ 重新嚟过， 佢真系劲啊！ 系啦，但系琴日最唔开心系边个咧？ 秋官啊， 秋官最唔开心， 哎呀，俾人攞咗出嚟， 抢咗风头，唔系抢咗风头， 即系应该 平时应该 就一定系关秋官事啊嘛， 唔系啦，平时一临时应该就成个秋官弹出嚟啦。 咁但系因为系而家究竟系秋官啦，有秋官先嚟特朗普先系咪？ 我觉得呢个真系要比一比 嘅，真系要比拼啊！ 秋官先噶系嘛？应该因为 秋官先啊， 套戏啊嘛， 秋官可以 系咪礼拜一上噶嘛？ 上同埋秋官，你唔可以话今个礼拜一佢嗰套新嘅电视剧推出，你冇得由嗰阵时计。 系啊， 你要由翻一早啊，大时代即系九几年啊，八几年嗰阵时咧，佢出亲个股市已经冧，佢个 record 真系好齐整噶， 因为咪就系讲紧话秋官一出就会冧咧，咁究竟即系所谓秋官出都有定义噶。 系啊，我讲紧系开始拍啊， 拍啊， 定系出宣传 啦、啊， 定系套戏上咧、啊？ 系啦、 啊，有三个阶段。 系佢嗰套前传应该系咪礼拜一上 咧？ 好似 呢几年咧，啲网民咧，其实由头到尾都啲即系大家喺度咁样讲嘅啫嘛。讲嘅时候咧，嗱，阿秋官都几惨嘅。试过咧，当佢拍紧套电视剧咧，股市冧已经入去数，尤其是呢几年啦，一上嗰日又冧，咁啱咁啊，日梗系又入阿秋官数啦。有啲就算个电视剧播到尾声先至冧市嘅话咧，都系话啊，佢谷咗咁耐啊，足之就一次过令到大家系啦，病出嚟啦咁样，所以咩都关秋官事嘅，冇一个定论嘅。 唔系，我相信个原因可能就系你知我哋港剧就风行全世界啦，应该有机会系特朗普睇完之后。佢就话 嬲， 系时候咯，丑官系时候你咯、啊，我配合你， 咁犀利， 佢都 enter 国际， 系啦，但系今次系大件事啦，因为今次即系其实你喺呢个同中国嘅贸易 谈判 前夕，嗱，即系如果你话丑官系鬼探前传，而家呢套叫做贸易前传，就嚟埋冷要倾之际，突然间一个回马枪。有多人咧就用咗你去师奶嗰啲行街咧买嘢啊， 系 即系嗰个讲价嘅桥段咧，我嚟做比喻，阿田哥好熟悉噶，行到去即系你讲一轮价之后， 系 五十蚊啦，五十蚊啦，系啦、 啊， 去到临尾话五十蚊嘅时候，唉、 啊 哎、都系唔要啦，走啦， 系啊， 哇呢一走你谂下，通常有咩后果嘅？ 睇下边个惊啲啦， 系啦、 啊，你想做生意要钱定要货啊嘛？ 系啦、啊，我哋如果问翻呢个师奶强人、嗯，你去到埋单嗰下，你突然间话。哎，都系贵啊，走啊！其实你嘅用意系咩咧？ 系梗系希望佢快啲嚟嗱嗱同我成交啦， 再平啲， 再平啲啦，单生意 再平啲。 最唔中意就呢啲临尾反价嘅人啊！ 系啦， 你明点解系噶啦？ 系啊，我明啊，好明你。 唔系，你都可以代表一下一班嘅无壳蜗牛咧，即系你都有啲朋友有啲经历噶嘛。 系咯， 无端端张票就嚟到手嘅时候反价咧， 写咗噶啦， 你心里边系咩？ 唔同感受啊， 系啦， 咁多嘢。 系啦，点解咧？你觉得系代表咩咧？ 衰咯，啲人 衰啊！ 冇啊，咁你梗系噶啦，咁始终系一个大嘅谈判嚟噶嘛，你对呢件事又好，你买层楼都 好 啦， 好大个谈判啊，而家真系 好大个谈判噶嘛，系咪？梗系想自己可以攞到最多着数噶啦。咁临尾啊，都好似明明之前咧就不停都放一啲利好消息噶嘛，佢哋就话啊，今次倾得好好啊，又约定啊，几时又要再倾啊，嗰样嘢。 系啦， 当特朗普呢、這个。贴文一出咗之后咧，咁啊，即系佢好似想玩弄一啲游戏咁样咯， 施压啦。 今日中国已经有一个回应啦，我听新闻部嘅同事讲咧，即系佢哋新闻报道嗰阵时讲，跟住就话咧，中国已经讲咗啦，就系话咧，哦咁样啊，如果系倾唔埋嘅话，我哋啊本身预咗咁，好似有超过一百人咧就会去， 系啊系啊，留学本来带队去嘅， 唔去咯， 系 有乜所谓啫？我哋咪唔去咯。而家好似两个喺度咧，你过嚟打我啊，我啊咪我啊企喺度啊，你过嚟打我啊，即系嗰啲咁样啊。 但系条数系我哋蚀底喎。 但我想话嗰一百个， 我哋只系一百个唔去，唔系留学生啊。 系啊， 嗰个部长叫留学，佢带咗一百个人去。 系啊，系啊，即系讲紧啦。咁但系呢度万几亿，讲紧港纸。 但系嗰啲钱未必系直接系佢噶嘛。如果佢喺呢一个谈判里面啊，帮自己啊立到最多嘅筹码嘅话，咁梗系想自己做最终嘅大赢家啦。 唔系，但系而家阴公咧，就系似乎我哋就即系个势系输得几金下嘅。 系啊， 因为我见到即系啲报道咧就话。中国传媒被禁止主动谈论呢件事咧，即系样衰啊嘛。 哦， 系啊，就话唔准主动谈论，甚至乎不能够转发特朗普嗰条 Twitter 咁样嘅。 哦，即系全面又喺度禁止。 哦，咁又唔，咁又冇乜所谓。佢好多嘢都唔俾转发啦， 系 喎，睇唔到啊。 但我切身处地，如果我系内地嘅股民咧，嗱，你话你唔准转发啦，咁跟住你一觉起身嘅时候，啱啱打开个收音机，望下个手机， 哇！系传统啊！ 乜跌到咁样嘅咁样？ 写下来， 系啦，好啦，咁然后佢周围问地，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 咩传统啊？ 不知道，不知道。哎呀，发生什么事啊？跟美国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冚落去啦，你仲问咁样 啊？但系由于唔准转发， 系啊， 又冇人答到你。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吓，喂，咁好大件事喎。 無端端轉發啫，都可能可以講到就係佢哋嗰個貿易談判有啲情況出現咁都得㗎。 但是什麼狀況啦？ 電視 什麼狀況 落去咧？都係你仲問 嘅。係啦，台都唔會講。 佢話唔會講喎，而家個中國傳媒咧被下令就主不能主動談論呢件事啊。因為如果唔係咧，你點去解釋呢？究竟应唔应该继续去呢？嗱，即系头先咧，阿祖讲话咧，即系留学有机会就话唔去嗰啲咧，其实都要交代噶嘛。但我觉得你都 交代咯， 你冇得唔交代。其实冧成咁啊，你系任何一个网民，我第一时间翻墙啊，望下美国发生咩事啦。 喂， 咪问下香港朋友都知嘅应该。 嗱，如果你问香港朋友，你要小心啦，因为琴日有条 Twitter 出嚟啦，就话喺 WhatsApp 度封存啦，系 啊，就话连香港都会列作呢个关税区，征收埋而家嗰个25% 嘅关税。 我哋不如赖个天啦，唔好赖秋官啦，唔好赖特朗普啦，我哋而家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嘛， 风吹喺边度啊？ 风吹到咁样啊，吹冧晒所有嘢啊！ 嗱，你可唔可以号召到内地嘅网民，加埋香港嘅网民，齐心合力，爱国唔睇复仇者 啊！抵制佢， 应该冇人睬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对立法会就修订逃犯条例过去一星期发生的问题深表关注。佢不便评论立法会行事方式，但特别提醒非建制议员要行使职权审议行政当局提交的法案。佢呼吁立法会非建制议员要按内会决定，尽快成立法案委员会。被問到會唔會承認陶瑾新同石禮謙都係法案委員會嘅主持，林鄭月娥表示，立法會議事方式應該交由立法會處理，強調立法機關同行政機關各有功能，要互相尊重、互相協作，先至能夠為社會做實事。林鄭月娥又話，律政司司長聯同保安局局長將於下晝舉行記者會，回應各界就修訂逃犯條例事宜嘅意見。立法會秘書長陳偉安在上星期六發信要求議員就內會指引表態後，首次開腔回應對他的批評。他表示，昨天早上已經收到有議員向他發出的律師信，信件內容需要與法律部門研究，因此未能與預先約定的議員開會。他強調，秘書處一直以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則處事，但一些人士的批評言論和行為對秘書處不公道，甚至近日欺凌滋擾，希望他們停止攻擊秘書處，給秘書處將時間和精力聚焦處理條例草案。 秘書處協助議會審議法例的工作呢，從來都是政治中立的。政治中立這個原則呢，秘書處以往、現在和將來都會持守。上星期六，秘書處是向法案委員會的所有委員以書面的形式請他們考慮內務委員會所發出的指引，這個安排同樣是根據《議事規則》、《內務守則》和秘書處一貫的行事方式。我已經就這個安排詳細地書面向全體議員解釋。我留意到過去幾日議員就秘書處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見，我想首先感謝連日嚟支持同埋鼓勵秘書處嘅所有議員，我更加要感謝緊守崗位、默默耕耘嘅所有秘書處同事。至於一啲善意嘅批評同埋提點，秘書處從來都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嘅態度面對。但我同時亦都留意到有啲人嘅批判言論和行為，甚至是近乎欺凌和滋擾，這些言論和行為對秘書處的同事是極不公道。我希望有關人士馬上停止攻擊和傷害秘書處。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指責中方食言，違背之前在經貿談判中的承諾，但美中雙方今個星期四仍然會在華盛頓展開新一輪貿易談判。美國將在當地星期五凌晨起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稅率由一成加至兩成半。 同罗德希泽同见记者的财长老钦表示，在美中双方就协议达成九成共识之际，中方要求修改新草拟文本的部分措辞，期望重新谈判。老钦认为修改极大可能改变协议，美方不希望再回到过去。彭博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说，北京原本同意在解决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问题上作法律上修改。莱特希泽认为问题得到解决时，中方在上星期的谈判中却表示无意修改法律，他对此感到愤怒，并将事件回报特朗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3点，升213点，成交金额30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14点，升17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7蚊，升个四；中国平安91.3，升4.5；中国铁塔2.1毫，升3仙；友邦保险82.1，升1.65；建设银行6.83，升1仙。安石 A50 14.44，升1毫；中国银行3.68，跌1仙；港交所266.8，升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7，日元110.71，瑞士法郎1.017，澳元0.7，加元1.343，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087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2,010蚊，升2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85美元，卖出1,28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葵涌道去大窝口方向，近日光辉围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葵涌警署对出啦，就系葵涌道去大窝口方向，近日光辉围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车龙排到去葵涌警署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啊，而家红隧嘅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啦，同埋青山公路红 A 中心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火车对好多大人同细路嚟讲，都有种令佢哋难以抗拒嘅魔力。有小朋友将火车当成最佳玩伴，有大人疯狂到要起一个最大型的铁路模型，有人就要坐蒸汽火车走入魔法世界，更有人大洒金钱享受毕生难忘的豪华火车之旅。点解火车的魅力会是没法挡呢？最后一集火车起革命，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张智霖。 我是薛家燕。 今次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加入贴心安排，在你换证嗰阵，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 一起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办理手续。入境处人员仲会到院舍为长者同残疾人士换证。咁贴心的安排， 尽显对市民的关怀。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昨天他用了一個下午時間拍全家福，不知道、有多少張他是跟 Winnie 攬著一起拍，不知道有多少張他單頭跟大仔和小仔拍和乖仔拍呢？可能這些組合都比較少，因為他們嫌棄這個爸爸，因為他哎是啊，沒事的，這個爸爸都挺俊俏的，如果在肯執他的樣子的時候，但是他昨天說沒有化妝，所以應該是避曬，應該只是他們三個或者 Winnie 加三個仔那些想多些的可。我們有請都挺好的這個老公，哎呀，得閒呢就會跟家人拍一張全家福的曾志豪。 我好就梗㗎啦，不過我實在太過唔記得咗同事嘅狀況啦。頭先大家都聽到直播室裏面瀰漫住檸檬樹嘅味道，唉，真係慘呀，酸到咁樣。阿華今晚應該呢有排受呀，佢應該會好似唐僧咁樣喺佢隔離，唉，我乜都冇，相又冇得影，唉呀，細路又唔理我，點算好呀，真係。唉，咁啦，我私人將嗰個攝影師嘅電話就交俾你个工人姐姐啦，都系由你工人姐姐发版，我希望你哋快啲影翻张全家福啦。唉，乐乐，你都要孝顺下啦，母亲节都走到啦。今日想喺风头火势咧，讲下一啲咧群组讨论时事嘅礼仪，咩意思呢？嗱，好耐好耐呢我都冇再喺群组里面呢有见过呢啲情况啦。你知啦，大家有好多唔同嗰啲 WhatsApp 嗰啲群组啦，甚至乎即係而家呢你进展到呢你嗰啲咩三月生日之星又有个群组，六月生日之星又有个群组，学校一个群组，补习社一个群组，兴趣班一个群组，好多唔同嘅群组㗎。请问你仲记唔记得每个群组呢即係曾经都会有过一啲叫做主题又或者叫做规矩嘅争拗呢？咩意思呢？话说昨日有一啲唔同学校嘅群组好多㗎嘛。无端端呢就有人呢就 send 嚟，佢就话啦，请大家联署支持呢就係呢一个呢抗议呀，呢一个陈维安呀滥用呢一个程序呀，即係即係处理呢个逃犯法案委员会嘅嗰个咁样嘅即係决定咁样。嗱，即係个标题一讲，可能你听心机都觉得哎呀好政治呀，好政治呀咁样。而佢昨日呢在传阅的地方呢就是一些不同学校的群组啦，咁咩学校啊再讲啦。咁究竟你觉得会引发啲乜嘢嘅争论呢？咁样可能你都想象到啦，好快地就会有唔同嘅家长，有唔同嘅声音，有唔同嘅网民呢就会走咗出嚟㗎啦。譬如我见到好快呢就会有啲群组嘅朋友呢，有啲就话已经联署咗啦，多谢支持咁样。咁有啲呢就会话係亦都已经联署咗啦，多谢支持。然后有啲人就会话啦，其实呢学校的群组就应该讲学校的嘢啦，会不会可以不要讲那么多政治呢？咁样咁然后好快地呢你就会见到不同的人呢就会出来就和应啦，又或者是反对的。譬如可能有些人走出来呢就会说，咁但是其实我们作为父母都要有身教的责任呢去教好我们的下一代的噃。如果我们遇到大事都不出声的话呢，我们真的教不到细路的。咁跟住你就会发现这个讨论呢就是没完没了咁样的啦。咁琴日我望住呢一个群组里面有好多呢一啲嘅争拗嘅时候呢，我真係有一种恍如隔世嘅感觉。因为点解呢？我印象之中对上嗰次喺呢啲无厘拉关，即係所谓无厘拉关啦，你諗下，即係佢本身真係讲学校嘢呢就真係理论上下都係讲下，喂，听日几时去宵夜食呀，学校又话要转季啦，通常係讲呢啲㗎嘛。几时喺呢啲所谓无厘拉间嘅群组里面都会讲咗一啲香港嘅社会大事呢？我对上嗰次嘅印象呢都真係讲緊雨伞运动嘅时候啦。其实呢几年呢真係成个社会嘅气氛呢都静咗好多㗎啦。唔好话好事定係坏事，客观事实呢就真係静咗好多。就算之前发生咁多唔同嘅咩一地两检啊、高铁嗰啲呢，其实我都好少见到呢喺呢啲地方度呢会出现。哦，竟然喺琴日呢就俾我即係久违了啊，好耐冇见过。咁当然啦，呢一啲嘅争拗呢亦都係好耐冇听过啦。我相信你哋自己呢亦都会有遇过嘅。因为有啲人呢就会觉得话，喂，嗰、那个亲戚朋友食饭嗰个饭脚 group， 可唔可以唔好寫呢啲嘢啊？喂，我明明呢度吹水咋嘛，同班波友都係讲 NBA 咋嘛，可唔可以唔好讲呢啲嘢啊？其实你係可以咁諗嘅。不过调返转，可能你亦都可以諗下，你同一班波友出嚟讲波， 你系咪真系唔俾佢讲任何一单新闻呢？系咪如果佢同你倾倾喺 NBA 嘅时候，突然间讲话，哇个股市冧得好紧要啊，你系咪会秒佢嘴？喂，讲波啊讲波啦，讲股市做咩呢？系咪如果佢同你讲下，哇梅根生个仔，你又会唔中意呢？可能你都要谂下，点解佢会喺同你讲讲下波？佢本来同你讲讲下生仔，佢本来同你讲紧财经嘅时候，佢会突然间讲咗一啲社会嘅大事咧。咁会唔会唔系佢唔尊重你，而系原来呢个社会上面真系有啲好大嘅事，已经系你就算睇波、就算买股票、就算讲化妆，都不忘要讨论嘅一回事咧？嗱，所以咧呢啲群组嘅礼仪咧，真系你讲都讲唔晒嘅。究竟你喺呢个地方淨係讲嗰个主题先至叫有礼貌啊，定係当个社会有咁大件事发生而你唔理佢嘅时候咁先至係礼貌呢？你可以自己再开一开你嘅群组，睇下有冇呢一啲争拗又再次卷入你嘅漩涡里面。风头火势，唉，不过佢就惨啦。佢啊真系不见天日，无日无我。究竟几时佢先至可以走出呢个山窿呢？会唔会有朝一日佢走出呢个山窿嘅时候，原来中美贸易谈判仲未有结果呢？唔知佢啲股票听唔听话呢？我哋有请黄耀祖。 我啲股票听唔听话呢？我好肯定一样嘢就系佢唔系听我话噶咯，可能佢会选择听秋官话，或者选择听阿侵侵话。不过如果佢选择听我话嘅话，我谂我会开心好多咯。贫富悬殊的挑战，嗱呢一个咧，呢七个字咧，贫富悬殊的挑战，正正咧就系我哋劳工及福利局嘅罗志光局长啊，最近喺佢网址发表嘅一个贴文嚟嘅。不过咧呢一个嘅主题咧就即系佢个题目啊，喺唔同嘅报章咧都冇乜点报道嘅，但系所有报章报道嘅头条咧都用咗阿罗局长喺佢个网址入边分享嘅其中一句说话大字标题就写晒出嚟。呢句说话非常重要，我谂讲三十次都唔掂啊！因为咧个主题就系冇贫富悬殊就冇今日嘅我。歪带听多次啊！冇贫富悬殊就冇今日嘅我。当阿祖咧睇完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我即刻弹咗个问题出嚟啊！局长系咪讲紧咧？好彩有贫富悬殊啫，唔系点会有今日嘅我啊？即系佢对于贫富悬殊呢件事咧系开心嘅，佢觉得系喜欢嘅，定系佢想表达个意思咧就系、是、系啊，我以前系穷嘅，不过而家我好富有啊，咁样贫富悬殊唔重要噶，咁样。其实我睇到呢度咧，我已经拗晒头噶啦，咁我再睇埋个内文啦，咁当然佢里面咧唔系俾人哋断章取义嘅，因为佢的而且确系想讲冇贫富悬殊就冇今日嘅佢嘅，佢咧里面就讲到咧佢可能开。头咧都系做紧一个咧唔系咁高嘅工作，不过咧就见识多咗啦，跟住就继续向上爬。你可能会话佢系想俾一啲鼓励年青人啊，又或者想解答大家一啲对于贫富悬殊嘅问题。但阿祖睇完晒成个嘅网址，加埋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我完全唔明白点解呢位局长咧话个智商咧系有去到160噶，因为呢一句说话我谂冇人睇到会觉得舒服噶。冇贫富悬殊就冇今日嘅佢，咁即系话。佢系喜欢有贫富悬殊，甚至庆幸啊有贫富悬殊噶啦。但我谂系任何嘅朋友都会知道，贫富悬殊呢一件事喺任何一个地区、城市、国家出现嘅话，都系唔应该嘅。嗱，我明嘅，一定会有，有啲人有钱，有啲人咧就生活得艰苦啲，好合理嘅。但如果佢要庆幸有呢个贫富悬殊先至得到今日嘅佢嘅话呢，咁我就会话呢番说话系咪有少少凉薄呢？仲要系劳工及福利局嘅局长、哦，即系我自己会咁谂嘅。年青人睇到呢个网址嘅贴文，会唔会啊俾多啲鼓励推动佢哋呢？我有怀疑嘅。如果一啲仲系可能已经一把年纪，不过仲系做紧一啲体力劳动嘅工作嘅朋友，佢讲紧啊嗰啲嘅最低工资啊各样嘢嘅措施系点啊？我估睇完呢一个佢嘅分享咧，都唔会有任何积极鼓励性嘅作用啊，反而会觉得有冇搞错咧？咁样讲，因为你而家就系局长，又或者富有嘅人，佢哋就越嚟越富有，但系贫穷嘅人，佢哋依然喺我哋香港里面咧，要生活系一啲都唔容易嘅。你咁讲真系变成咗一个推动力，叫我啊继续努力向前行。 可能睇紧嗰个人已经六十岁、七十岁噶啦，但系佢哋嘅生活依然系唔如意嘅。咁呢个鼓励喺边一度呢？我唯有咁讲啦，呢啲内唔使就有啲嘅官员啊、议员啊，佢哋讲出嚟嘅说话咧，好似系帮倒忙咁样嘅，调翻转头嚟帮忙嘅。阿祖唯有但求，系啊。贫富悬殊咧，如果连劳工及福利局嘅局长都有一番咁样嘅说话嘅话，我只可以但求自己心中富有，起码我知道我嘅贫富悬殊系我钱可能冇啊，但我一样嘢我唔会穷嘅，我唔会穷咗喺个人品上面度咯。风头火势，嗱，我知道我拍档嚟紧，跟住要讲乜嘢啊？如果咧，但系我都识一个朋友咧，对于你今日要讲嘅呢一个议题咧，系有敏感症嘅，即系如果佢听到呢一个字。听到呢一种生果嘅话咧，佢就会嗌，佢就会尖叫，同埋佢会惊嘅。所以佢去到超市嘅话咧，去到嗰个部门要行开嘅。咁啊，所以阿桂花田啊，你一直要讲呢一个题目嘅时候咧，都小心啲，可能有啲人会好惊佢噶。 咁我要讲英文啦，定中文？佢惊噶，惊英文定中文噶？ 全惊， 全惊。 系啊，所以 咁形容都唔掂噶嘛？ 照讲啦，我都想讲啊。 自从咧多咗内地游客嚟香港玩啦，咁啊佢哋会用佢哋嘅方式行街买嘢、游景点，咁啊冇乜点嘅跟香港，即系冇乜点跟香港嘅规矩，嗱令到咧好多香港人咧都麻麻地佢哋啊。但系如果啊香港人唔守规矩，我哋系咪又包容性大啲咧？我哋 会包容咗佢咧？我相信都未必系啊。所以咧重点系，如果大家守规矩嘅，不论咩国籍啊，我谂我哋都欢迎嘅。但系咧，即系吓，冇理啊，即系或者你哋会猛啊，冇啲冇理啊，或者系唔守规矩啊，就连啊你系香港人啊，都冇人会帮你啦，系咪？因为咧失礼街坊啊嘛，有报章报道咧就话啦，喺网上。啊！睇到咧将军澳群组咧就贴咗几张相出嚟咧，就话有个有网民咧就喺超市啊见到有位短头发嘅银发族嘅肥师奶啊，佢喺买蕉嘅时候啊，咁啊嗰个点咗佢张相咯，咁好正常啫，买蕉咁嘅水果嚟噶嘛，系啊，正常系就唔会俾人影啦，系咪先？就系佢唔正常，佢买嘅方式好唔正常啊！呢位银发肥师奶咧，佢咧就。逼嗰啲蕉咧就坐泥掹钉，又或者咧将佢哋咧就拆散佢哋蕉氏家族嘅成员，非常之残忍。诶、喂，即系咩啊？你咁多形容做咩啊？哎，佢啊见蕉拆蕉咯，个肥师奶啊将啊几梳嘅蕉最靓嗰只，佢搣咗落嚟，自砌一袋完美的蕉，系啦，一来咧只只蕉即系嗰、那个只只。只只蕉咧都靓靓仔仔，二来咧冇咗嗰个啲钉啊，因为个钉都几重啊嘛，咁轻性好多啊，咁咧佢就咧就将嗰几只咧靓嘅蕉咧就拎去买啦，咁就自己攞个袋里去买啦。喂，咁你真系唔系咁样噶嘛？你唔可以咁样将你自己中意哇呢只蕉我中意攞中间嘅只，嗰只蕉攞最侧边嗰只嚟砌咗自己最完美嗰梳蕉噶嘛？其实真系好冇公德心嘅。其实冇公德心嘅人又何止佢一个咧？有网民仲话见到有啲人啊，一只香蕉一个透明胶袋，嗱有啲咧就将。就写住咧贴住特价，因为有啲会比较旧啲噶，或者烂啲噶嘛，就写住特价嘅。佢将嗰个特价嘅标贴咧贴咗喺自己买新靓靓仔仔嗰袋蕉嗰度，亦都睇到有啲咧啱啱啦，好似想向嗰啲生果，你死啦，你发脾气啦，我唔中意你啊，系咁咧拣完自己唔中嗰个就掟咗落去嗰啲生果堆里面。除咗水果系咁拣之外，我喺乐富嗰间日资超市嗰度咧，都见过啲女人咧，佢将嗰啲鸡蛋啊，嗰啲鸡蛋佢有个鸡蛋盒噶嘛，打开个盒咧，跟住咧佢做咩？可以同佢玩 music chair 咁？哦，呢只好啲就摆喺自己嗰度。我话另外嗰盒咧，嗰只靓啲又摆喺自己嗰度。哇，佢就系将佢砌啱自己心碎嘅蛋为止啊！啊，超市咧其实咧真系唔知可唔可以多加派嗰啲人咧，啲职员咧嚟巡视一下一啲呢啲货架里面嘅。情况呢，因为真係好多自私精喺度嘅。啊，又或者啊，超市可唔可以加啲新例呢，将即係贴住喺度告示话俾嗰啲人听，超市任何食物如果你拆换转破坏原本嘅样貌，一经检举要当事人买埋其他佢拆过嘅换过嘅货品，我諗咁样应该可以制止到嗰啲自私精嘅行为啊。 公理守，冇开过口，冇开过口，冇出过手，冇出过手。你永远话冇做过坏事，冇惊冇险冇死冇伤，冇惊冇险冇死冇伤，冇惊冇险冇死冇伤。你冇欠面党，讲过几次？你听过乜？你睇过乜？你讲过乜？你搞过乜？记得发生过乜？证据确凿，你话冇件事。我听过乜？我睇过乜？你讲过乜？你搞过乜？我都记得，我好记得。我冇嘢怕，我死过一次。睇过乜？你讲过乜？你搞过乜？你点记得发生过乜？证据确凿，你话冇件事。我听过乜？我睇过乜？你讲过乜？你搞过乜？我都记得，我好记得。我冇嘢怕，我死过一次。 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剛才有 Beyond 的冇事冇事，有一單奇案嚟嘅，係一個爆竊案咧，咁啊發生喺香港嘅。咁啊通常偷嘢嘅人咧，即係除咗你話佢做咗壞事之外咧，咁佢一定係會攞一啲佢覺得最有價值啦、 嗯、 最值錢啦， 佢覺得咯， 佢起碼佢覺得啦嚇。 同埋我會話容易轉賣咯，嗱唔係教人哋去做呢啲嘢，但係通常人哋都會向住呢啲出發咯， 即係甩到手嘅。 係啦， 譬如入到打劫好少會抬走下鉛嘅嘛，出唔到手係咪？ 同埋都唔值錢。 呢啲见仁见智，主要系出唔到手。 边个觉得值钱咧？ 你话 系咯，总有市场。 跟住嗰啲咧旧式嗰啲咧，粤语长片就会讲噶啦。做咩？你镶金噶咁样，跟住就会系。 唔系，但系 你又知？ 我睇睇下，唔系呢？可能都有机会。 即系台州话片 系啊，因为佢有翻咁上下。 我哋保华片 组唔系因为佢有翻咁上下年资咧。其实可能对有啲人嚟讲系新鲜噶。 咁咪就 系 咯。 边个我唔明啊？ 嗱，你唔明 先 系啊，因为好耐冇见过呢啲啊，即系。如果久旱逢甘 霖，冇出街嘅，街冇到呢啲咁嘅人嘅， 冇见到啲款， 真 系啊！系啦，嗱，发生咩事咧？ 咁你哋咪好难得咯，你哋 真系好难得，我哋都觉得 系电台益你哋咯，系咪？ 嗱，佢话咧发生喺呢一个油麻地， 做咩啊？ 有间茶餐厅就俾人哋就爆窃， 嗯， 哎呀，好惨啊！咁样损失好大啦，咁样好啦，咁个贼人潜入去之后，爆完之后咧，跟住老细就话啦，报警。唔见咗啲咩啊？阿 Sir 嚟到，佢话：，初步点算？我哋唔见咗呢样嘢咯，吓唔系玩嘢系嘛？真系唔见咗呢样，真系唔见咗呢样。 价值几多噶？价值几多噶？ 价值啊？ 几蚊？ 喺某啲人心目中好昂贵咁样。 即系我谂百零二百蚊啦，顶笼百零二百蚊啦。 佢冇咗桶安华田， 唔系 嗰啲粉， 唔系都合理啲啊！你个感觉 底衫裤 翻去冲嚟浸都抵啊！ 哦、 即系而家我唔系为个贼伸冤啊，我系觉得佢入去爆嚟做咩咧？嗱，我真系好古怪嘅，我哋要开估咗先啦。 个钟。 诶，呢个方向似 嘅，哦，物品嚟嘅， 佢系入去最后损失，俾佢偷咗一部家居电话。 哦， 家居电话，即系嗰啲固网电话，系啦。我唔知佢系拨轮啦，定系揿掣啊？ 我 谂 佢应该系拨轮。 总之系家居电话啦。 系点会咁都偷咧？ 究竟点解要偷一个家居电话咧？ 一定系佢估。 我唯一系啦，我唯一嘅谂法就系而家。好多人屋企都冇家居电话，个贼可能系好后生嘅零零后啊、九十后啊， 觉得系新嘢嚟噶，一定好值钱。 系啦，佢可能见到话，喂，呢、這个我成日见啲报纸、啲副刊都会做啲咩测试啊、介绍啊，一定系好值钱噶啦。呢样咩装置嚟嘅咧？ 系 未见过 金噶， 系啦，即系可能 金电话系嘛？ 茶餐厅嘅电话可以有几贵咧？我真系唔知道。佢收银机都唔要，咩都唔要。佢就攞部家居电话， 等你冇得落 order 嗌外卖嗰阵时，听电话噶嘛， 你有道理， 你有喺呢个方向揾个贼啦。 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369点，跌系升159点，成交金额38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18点，升17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6升一蚊，中国平安91.15升三毫，中国铁塔2.11升三仙，友邦保险82蚊升1.55，建设银行6.81跌一仙，中国银行3.67跌两仙，安石 A50 14.42升八仙，华夏沪深343.8升4.5，工商银行5.76跌一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7，英镑10.293，瑞士法郎7.718，澳元5.493，加元5.848，新西兰元5.186，欧元8.7923。每百日元兑港元7.0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087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2010蚊，升2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48美元，卖出12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葵涌道去翻大窝口方向咧，近住光辉围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咧，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欣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青山公路红 A 中心九龙、葵涌道马嘉烈医院方向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最开心嘅妈妈计我 Alex 话斋，梗系仔女听话，老公俾晒啲钱佢使咧。阿土你话咧？ 仲要食极都唔肥，又靓又叻啊！超 B 你话咧？ 最紧要啊，梗系听实美电康康啦，咁就每日都快乐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系快乐妈。 搬咗屋嘅选民，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连同住址证明，向选举事务处更改住址。记得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 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同埋收取候选人嘅选举电邮。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记住6月2号呢个日子啦，查询 2891-1001。 Inspiration。 Hello， 大家好，我是 Dick 林浩康。我最喜欢那张的外语专辑就是 Eric Clapton Unplugged Live 的那张专辑，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歌由 Rock 改了做 Blues，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Layla。 看到 Eric Clapton 那个想象力和编曲上高的歌曲。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5月10号隆重举行，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有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宝宝的天气先啦， 21度气温，相对湿度 82%， 强力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啊，我觉得我开个题之前咧，首先我要恭喜阿田嘅。 做咩啊？ 恭喜你啊！喂，你屋企家族啊，多咗个王子、 啊。哦，系。 佢系咩身份啊？应该叫做佢系咩啊？王阿姑嗰啲啊？ 第七继承。 你排第八噶啦，你应该跟辈份。 系我阿婆嚟添。 Okay， 直情系啦， 你当自己系英女王嘅，系啊，叫我咩太婆啊，系嘛？ 太嫲。 太嫲。吓咁犀利， 四代啦嘛， 哦系啊， 你都系英女王， 系啊， 你应该系个女王， 我想我系应该 系， 但系冇人同佢影家庭照， 我系英女王，我应该系女王， 系啊， 恭喜 恭喜啊， 恭喜佢啦，七磅几个， 系啊，有冇派红鸡蛋俾你啊？ 系啊，有冇煲姜醋过你啊？ 佢哋又唔兴，不过好似话，不过而家都好多迷喺里边啊，因为话说嘅即系 佢真系嚟料嘅，好多迷， 佢想。在屋企生的，他又不想好像他阿嫂咁样在个医院做生的、 哦。他同你 WhatsApp 咁样讲嘅，但系佢同我唔系咁讲。 佢亦都唔想好像他阿嫂咁样，即系生完之后咧，第二日咧就抱阿 B 出嚟咧，又见记者朋友。佢唔想做呢啲咁嘅门面嘢。 即系佢唔要做四哥。 亦都咧唔想咧做。 哇！你咁讲， 好似谢霆锋出嚟啊嗰啲咁样啦。 佢亦都唔想咧就话，喂，你得啦，我个仔得啦，我屋企我自己凑，你唔好唔使。加啲咩皇位俾俾佢咩第几继承人咁样，系啦， 有传闻， 系啊， 喂唔好嘥啊喂， 系 咪 啊？我有两个嘛，你有个 quota 出嚟唔好嘥啊！ 真系好锡你个仔，系我借出去先啦。咁我又话要唔要契仔啊？ 我好难咁口硬， 佢明白佢可以查你啲嘢， 我仔出去你咁样叫做唔口硬。 我做星巴啫，我呢啲叫做系啦，拱佢出去咁样。 系啦，咁我就唔好搞我啦，我将我希望我仔可以快乐成长咁样。但系第而家全市所有都系迷啊！据说啊，据闻啊，咁嗰啲嘅 有啲迷咧，我睇咗咧系有得解开少少嘅，因为咧阿哈利王子虽然个老婆同埋个 B B 仔咧就未出嚟同人哋见面， 但系有同你讲过啦， 佢同我讲咗， 同你讲咗， 我都系 你英人嚟噶嘛， 系啦，因为佢咧就系啦，虽然佢就冇带埋个老婆同埋个仔出嚟啦，但系佢自己咧出咗嚟见记者嘅，系啦，就屋企出面咯，佢几好笑噶，平时咧即系譬如啊之前咧阿海蒂咧 系 生咗之后咧未喺个医院门口好似影相嘅， 佢哋话唔再做呢啲嘢啊嘛， 都会做。 阿梅根唔做啊， 会做会做，不过唔系一生完咧就即刻出嚟做。首先咧就咧琴即系我睇今朝嘅片段咧，就系话阿哈利王子咧就走咗出嚟屋企门口，就同记者讲咗几句说话，被拍低嘅。之前个背景咧系医院噶嘛，可能屋企好大啦，佢后面有几只马企喺度，喺个马棚前面度咁样咧就应记者，即系就做咗个小嘅访问。 沿住城堡啊！你真 係，即係其實佢咪日日去迪迪嚟嘅啫， 我唔知啊， 有城堡啦，有馬 嘅。 哥住，喂，佢你喺边啊？老公，我喺我我北北面啊，北北翼嗰度。 北翼，不如你嚟，你 call 个 Uber 过嚟，我哋食早餐啦。 佢考车啦，跟人哋王子公主嚟。 佢喺屋企都要坐啲嗰啲车仔过嚟噶。 咁所以就回应咗记者嘅一啲嘅问题，亦都会话两日之后咧就会同埋佢太太，同埋阿小王子就一齐出嚟咧见大家噶啦，咁样。 好多皇室新闻啊，最近嗬。 系啊。 日本又系，泰国又系，英国又 系。犀利啊！ 系咯，系啊。 呢个皇室都唔同， 所以我琴日都想去铜锣湾嗰度，去皇室佬嗰度感受。我今日都喺皇室度生活啦，真系。系啊， 嗱，但呢个就好远啦，但我点都要恭喜阿田嘅，我身边屋企有喜事啊嘛。 好啦， 呢单要讲嘅咪呢一单咯。有一单咧，头先我就承接住阿豪仔头先讲嗰单。 边单？ 你谂唔明咧，就系点解有一个贼佢要去 偷家居电话， 去偷咗一个家居电话。 系你话唔俾佢落单啊嘛，好好啊。 我觉得呢个谂法几啱，所以咧，横掂大家咁有呢一个嘅想象空間，我就要講呢一單新聞啦。 就講家居電話， 都係喺香港。 係， 如果嗱，你兩位都有車牌啦。如果你揸緊車嗰陣時，突然之間有一個人走咗喺你架車前面， 哦係， 攞兩隻手攔住咗嗰個你架車前面，而之後佢做咗嘅嘢，因為佢隻雙手咧係攞住一對高踭鞋嘅。 哦， 高踭鞋 係啦。我點解我睇好似得翻條底褲咧？好似 我點睇都唔係得翻條底褲。你係咩都睇唔到翻 追咗啊嘛！ 但你隻眼係咪真係會睇通睇透所有嘢嘅咧？ 係啊，咗佢應該咁諗法。點解為高踭鞋契條底褲咪好咯？佢應該係咁樣諗法嘅。 唔會 啊， 唔會 啊，所以佢啲衝口而出都係認為嗰個係一條底褲。 Okay, 我會即刻搞低個車窗同佢講：我老婆喺隔離啊，不如街口有落啊！我啱揾你， 行兩步，行兩步。 係啦，係啦。 嗱，講緊係邊一度咧？就係喺香港嘅喎，呢個紅磡繞道啊，近住尖沙咀中心嘅地方，即係你可以講。一边就系星光大道啦，一边就系嗰一辣嘅可能酒吧 入 边 嘅 位置咁样 啦， 系咯。跟住咧就系见到咧有呢一位，但系朝头早七点几钟嘅，唔知系嗱，而家就疑似咧可能系即系饮醉醉 醒啦，系啦。 佢就带佢行出嚟拦住你架车，嗱都系高速公路啊嗰度，佢手持咩啊利器可以讲，好劲嘅武器之手噶，除咗接凳系佢噶咯， 系啊高踭鞋咯， 高踭鞋就拦住咗架车， 拦住架私家车啊， 拦住咗。系啦，跟住有个车 cam 喺度嘅，所以就拍低咗啦咁样。跟住咧，嗰个司机咧就第一个反应就系即刻 boot boot boot boot boot， 喂你做咩啊？咁样佢又讲到一啲说话嘅，咁我就唔复述啦吓。咁样跟住咧，而呢位女士佢有下一步喎，佢唔知拦住咗，跟住咧佢就攞咗对高踭鞋做咩咧？ 刮翻去 喺个车头盖上边度，咁样咯。跟住个司机真系呆咗，佢就入后波啦，扭太就走咗啦。所以如果咧，我哋可以头先解说到有人。会去打劫，就系、是、打劫一部嘅家居电话嘅话，呢位女子除咗醉，醉都有原因噶， 唔系好容易理解，佢接的士啫嘛， 吓、啊， 佢接唔到的士啊嘛， 哦，所以就决定， 而佢由于醉咗，所有车都系的士咯， 系啦，系啦，所有车都系红色， 佢手持一对高踭鞋，有代表住 咩？因为佢挥手， 嗱，冇错啦， 佢挥唔到手嘛，同埋佢即系酒醉都三分醒啊！ 你真系觉得佢仲有三分醒？ 着住高踭鞋，佢会扭亲噶嘛？ 冇错， 除低只鞋，跟住 女士有经验真系， 就 系 咁简单。 系 啊， 有冇试过 理解啊？ 即系一不小心去到要除鞋， 我有入醉酒，不过冇着鞋嘅嗰时。 哦，哇！你个省略号好长喎，突然间，我冇着， 喂，冇着高踭鞋， 冇着高踭鞋， 系咯。 唔係，因為佢突然間發覺，咦？唔係，我啲壇嘢冇同阿華講過喎，即係我冇著落， 係又 我冇著腳，係啦，哇！ 扯住腳有咩？ 如果你哋係一個司機，你遇到咁樣嘅情況，你又會點樣做 咧？我想話其實佢唔應該走啊！有咩佢高踭鞋整花去，佢應該揾佢賠償啊！ 你哋咩人嚟㗎？你哋 佢啫，佢啫。 我如果唔走，原因得一個，我擔心佢安危。我就好彩截得停架車嚟入後波走。 手行出嚟攞只高踭鞋刮你架车， 我首先一定都系关心佢嘅安危，佢咁嘅人真系唔死都冇用嘅啫，系咪先？我都会关心佢嘅安危。 Kitty 饮住酒揸住高踭鞋， 我更加关心佢嘅安危啦。佢真系得翻对高踭鞋噶啦，如果我走咗， 你谂下，使乜替你担心啫？阿田，你咁大个防咩？个防护盾喺你个身体上面度，好安全。 唔系真系认真，佢喺条马路度，你都其实你应该报警 啊嘛。真系危险， 我觉得其实都真系需要。 你唔系为咗架车，都为咗佢而报警啊？ 啦。 系啊，我觉得是嗰个车走咗有少少少唔 系 几好。 不过佢惊嘅，可能唔知佢做乜嘅。 即系嗱，讲真，遇到一个饮醉酒嘅人咧，其实有阵时你真系唔识得点去处理。 女仔佢话。 喂，但系嗰件事，如果你一个红绿灯位，佢走咗出嚟拦住架车，一件事，佢真系去咗条 highway 度。 所以咪更加 更加 要报警咯， 要睇清楚咩事噶。 睇清楚系揸住对高踭鞋定？ 但系最怕就系咧，佢走咗之后咧，真系报警，警方嚟到现场，冇一个司机见过呢个女人出现。 系啊， 上次从来冇任何。 因为佢上 一次其实佢已经走咗啦。 你睇好多阳路喎，你 唔系佢已经走咗啦嘛？ 系啦， 跟住唔系嗱，可能佢觉得阿 Sir 翻嚟话你咪报假我 啊？ 你饮醉酒又嘛？ 有 CCTV 噶嘛？佢有卡 cam 噶嘛？ 卡 cam 一影出嚟， 就冇咗 空无一人。 但你惊，你睇到得条底裤，系咪你只眼有啲事啊？阴阳导致阴阳眼遇到红色高踭鞋啊？ 其实可能咧，即系你喺嗰啲兰桂坊啊，或者咧即系尖东酒吧区出没嗰啲朋友咧，其实可能见唔少嘅，特别系的士大佬咧，你应该见得最多咧就系嗰啲咧醉蛙。即系佢真系未去到，可能一夜坑你个车头嘅，但系咧可能扶住个车门，咁样已经唔知讲咗啲咩啦。喂，你去边啊？你去边啊？嗱，呢啲我谂真系唔少噶。 我估嗰啲嘅司机咧，有的士司机大佬同我讲过，佢真系避开嘅， 会 系避开啊， 因为 即刻会发生咩事啊嘛。 系啊， 同埋即系 可能就 系 咁样啊。呢位嘅女士究竟佢等咗几多个钟头的士咧？ 系啊， 如果等几个钟，应该都醒啦，系嘛？ 醒啊！但系可能佢由五点开始饮咧，饮早茶咁样。我上次咪话执到个银包咧，咪话嗰个系一个日本人跌咗个银包啊嘛。咁虽然我冇见到佢啫，但系我问翻的士司机个状况，佢就话：，哦，两个日本人啊嘛，饮到好醉啊咁样。嗱。佢就係醉到連銀包都跌得低嘅，你諗下幾咁可怕先得嘅真係。 咁咪得，不過行到去公路啦，真係好危險呢，又真嘅。 係啊， 即係我覺得 嗰條路都化化上去嗰啲車。 喂，仲仲要夜晚係咪清晨喎？啲車係快，雖然都可能睇到佢嘅， 好彩睇到咯今次。 我真係得唔切。如果譬如佢瞓低咗，我都係行唔到，瞓低喺馬路中心咁點算係咪先？ 所以咧就真係要留低嘅嚇。 留低咩啊？ 唔係，即係我個車應該要個車要留低。 我以為你想踢歌。 唔係，由於你一開頭，你一開頭恭喜佢嗰單新聞，同而家完全唔同，我哋歌都轉唔切㗎啦， 係啊，又轉啦。 一把雙鞋換上，未看穿那一雙漂亮，不自戀人面上，得到後派到家裏怎看也一樣。假使跟誰？像进出是新生那样，不要给谁买账，搞不搞好总有新过马上再等场。时装吧购换，如果今天太闷，应该穿上什么？路灯很懒惰，如果生意太多，一丝不挂如何？出去逛一阵，他既不能 看准那一双漂亮，准我一时寄养，爽快地千张一概包到我身上。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提提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佢廿度气温相对湿度81%，所以今日多云，间中仲有两阵骤雨添噶吓。 想问一下你两位，你两个都有网上买嘢嘅， 系 有冇试过俾咗钱之后冇货收？ 冇试过有迟嚟有。 嗯， 我想问咧，认真嘅，认真嘅，即系因为咧， 你平时唔认真嘅咩？ 唔系啊，即系认真点啊？因为咧，即系有阵子咧，阿妹咧就想买一对鞋。 你有问过我嗰对啊？ 系啊，咁啊，因为即系已经喺市面 咧，增高鞋啊？ 唔系阿颖颖啊？ 但你问阿祖啊嘛？ 因为佢要网上购物， 系啊， 佢嘅经验比较少， 真系少，因为我从来都 面系冇黑嘅，我好肯定， 佢笑容僵住咗。 咁。咁咧就真，我真系冇经验，阿妹又冇经验啦。咁佢就话：喂，啲网站得唔得噶？你喺边度揾噶啲网站？因为佢揾到佢自己上心嗰个鞋，因为已经转咗第二版咧，旧版咧就冇啦。佢但系情有独钟嗰个。咁啊，跟住即系不停咁睇咧，话阿妈咪揾到啦，有佢 size 添。我话会真噶，咁好怀疑。跟住咧我就问啊，即系网上购物嘅达人啦，阿祖啦。咁啊，佢话呢个网站都 OK 嘅咁。咁我先至 够胆 肯话啊，咁佢有咩资料俾我去俾钱啊？咁跟住就一揽惨啦，咁跟住真系去银行攞数啦，咁，咁跟住就不停咁啊，俾完之后咧，因为即系 个心好惊啊，佢觉得石沉大海。 其实我都唔明嗰个惊嗰个点喺边度。 啲人第一次见到影相嘅时候咧，都觉得我灵魂系咪冇咗啊？ 摄走咗， 摄走咗，你正常噶，系咪？ 咁都大啦。 我见过啲人第一次搭扶手电梯嘅惊青，你知唔知啊？都系咁样噶，你觉得个吸楼梯会走嘅？喂，我上唔到，我啲细都上唔到。其实一样嘅咋，佢而家都系谂紧同一样嘢。我俾咗钱未有货到手，我平时我唔会咁做噶嘛。 系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噶嘛。 佢喺餐厅都系食咗嘢先俾钱噶嘛。 你都翻咗一个月工，跟住先至出粮俾你啦，都唔系你跟住一做完 就俾钱你啊嘛。咁但系电台又成个电台喺度啊嘛。 佢每日都提心吊胆噶，每讲半个钟头咧，佢就 WhatsApp 老细啦，喂，系咪真系有粮出噶？好惊喎， 做咗十几年噶啦，我都仲惊紧。 跟住咧， 咪真系咁，但系跟住咧就最终。跟住阿明明话啊，佢话四日后有喎，咁我四日后就即系话，阿明明佢揾咗你未啊？咁佢话冇咩消息， 报警，即刻报警，佢应承咗四日后送货嚟，而家冇报警， 一定呃我啊！ 跟住我话喂，你问下人哋啦，点解会冇咧？即系真系第一次系有啲担心嘅，即系 大难啦，几百蚊仲要， 都1000蚊噶， 哇，1000蚊呢铺唔得啦，重案组， 好都 重案组，国际刑警咩都嚟晒， 咁跟住后来咧，最终咧。即系再多咗几日咁啊，跟住咧就终于都收到啦。咁跟住咧就我验尸咁验啊，究竟系咪真噶？有冇对下真同假嘅分别系点乜嘢咁 ？O K 好 系 O K， 咁啊即系好彩都叫顺利完成。 我哋冇人笑你啊，我哋知道知噶啦，你唔使周围讲。佢同送货哥都讲咧，讲到送货哥都面红。阿太太，其实你系咪第一次？真系唔使话我听噶。 唔系， 但系如果你第一次，你个女系点嚟嘅咧？ 有啲嘢第一次佢唔面红嘅，我肯定 系啦。所以送货哥 做嗰啲咧。 唔系佢仲系嗰啲咩柜嗰度咧咩 智能柜 系智能柜嗰啲， 即系你嗰度你又惊啦，系唔系噶？去个柜度笃两下就会有嘢送出嚟， 即系第二个都可以开到啦。咁即系对鞋可能系 冇保障喎，系啦，我要换鞋咁样。 唔系嗰个经验咧就比较担心嘅，即系我成日 咁满唔满意啊？佢着得 好开心嘅， 好开心。咁会唔会令到你下次都愿意再买对拖鞋咧？起码都。 我唔知啊。 其实简单啲都系嗰句，其实网上购物咧唔系咁危险嘅，但系你一定要揾一啲适合嘅公司咯。 系咯。 如果你问得到我，我答到你嗰间公司安全，你就唔使咁担心啦。 咁都系啊，所以我先问咗你啦。 但我问完你又未系担心？ 正常嘅。 第一次啊嘛。 好，啱啊，第一次。 个灵魂又摄咗佢啦。 嗱，成都系讲紧网上骗案，但就系睇得啲新闻多咧，你仲死啦？会唔会去即系揾即系揾咗啲骗案，即系个网站嚟呃人啊？ 今次系点噶？ 嗱，喺净系单喺旧年2018年已经有6354宗啦吓，系啦嘅骗案，咁咧净系单喺沙田区啊，一至三月咋已经有220几宗。 唔可以沙田，唔可以沙田买嘢。 认真地， 咁、哦、你谂下，都危险 啊！你知唔知点 解沙田区会特别多咧？ 鬼知咩？ 钱多啩？ 嗰度啲人特别多买嘢啫，可能、 哦、可能系咯、 啊，可能佢。即系是咪证明佢哋 咁啱嘅啫？ 購物唔方便，所以要網上。 沙田都唔方便， 幾多人喺個網上度買啊？係咪？ 唔係咯，我哋高度一致啲啊！ 即係咁講啦，嗱，牽涉及嗰個金額420万啊！咁啊，啱啱咧，佢咧即係沙田警區咧就打擊咗呢個網上騙案，拉咗18人。 好， 其中咧有一個咧真係衰人，老豆衰啊，仲拉埋個仔，兩父子嘅。 你肯定係個老豆衰，可能係 可能個仔衰，又拉埋老豆落水啦。 係點樣 咧？係啦，咁佢我想就想話啦，佢哋咧網上騙案咧，呃人咧，系呃啲乜嘢多咧？佢話喺嗰度咧，主要咧就係、是以平價俾市值平。平啲嘅演唱會飛啦，有啦。 啊，演唱會飛本身就 中伏啊，嗬， 係一個好大嘅陷阱啊。 主題公園樂園嗰啲飛啦， 係 啦，電子產品啦，衫都有喎。咁我就啱啱我諗啊，係喎，明明嗰度即係啲都係服飾嗰啲咁樣。咁跟住咧，佢話咧，其中有一個咧用咗30万咧，就買咗呢個比特幣，比特幣嗰啲 礦石挖掘機， 係啦，挖礦機啊，佢個係啦，佢咁講啦。咁但係另一個咧就真係匪夷所思啦。純情少女， 純情少女， 純情少女， 即賣啊！ 純情女學生， 哦， 佢俾人呃咗2次，其實佢中伏咗1次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又啊都 呃咗2次乜嘢啊？ 係啦，你估佢呃咗2次乜嘢？ 補習，純情女學生上到嚟發覺都唔係大學生嚟幫我補習嘅， 哦， 原來係個博士生嚟嘅。 佢上網買嘢食， 係咪嘅啦？佢上網都係上網嘅，佢上網買演唱會飛， 哦、 第一次咧唔係去訂購啦。佢都系收唔到，喎，即系俾咗钱，但系佢收唔到飞嘅。佢依然继续咧，再订第二次，同佢有冇讲话咪同一个，定系同一个网站啊？定系总之都系收唔到，佢依然继续，佢俾人呃咗3000几蚊啊！所以咧，警方就话点解你哋啲日市民咧咁容易俾人呃嘅咧？希望大家咧，即系佢话咧，注意嗰个网站究竟安唔安全，稳唔稳阵？ 系， 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咧，即系冇得追噶啦，嗰啲钱。 如果咧，你真系要逐格咁计嘅话咧。買演唱會飛嗰啲啊，即係你買得呢啲就梗係唔係正途渠道啦，即係官方啦。 售票嗰陣時，你喺官方嘅網站買未安全咯。 係啦，咁只能夠講咧，真係㗎。你如果真係要買咧，你寧願去嗰啲有名嘅黃牛網站嗰度。 喂呀！ 唔係啊，你幫襯單頭嘅，你咪出事咯，一樣啫嘛。 哦，都係。 你一係就唔買嘅啫。你如果你買嘅話，我呢個仲 唔 係事啊， 真 係 好啊，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立法会就修订逃犯条例一直未能成立法案委员会深表关注。佢话律政司司长同保安局局长下昼将举行记者会，再解释修例事宜，希望释除疑虑。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呼吁立法会非建制议员要按内会决定，尽快成立法案委员会。被問到會唔會承認陶謹申同石禮謙都係法案委員會嘅主持，林鄭月娥表示，立法會議事方式應該交由立法會處理，強調立法機關同行政機關各有功能，要互相尊重、互相協作，先能夠為社會做實事。佢又話，相信秘書處係秉公辦事，履行憲制功能，希望立法會議員要珍惜秘書處同事，唔好令佢哋牽涉入政治鬥爭。立法会秘书长陈慧安表示，有些人对立法会秘书处的批评言论是近乎欺凌之扰，对秘书处的同事极不公道，希望有关人士立即停止攻击。陈慧安上星期六向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全体委员发信，要求他们在指定时限前就是否接纳内会指引改由石禮謙代替陶謹申主持会议表态， 引发民主派不满，质疑佢越权同中立性，并向佢发出律师信。陈永安首度开腔回应，强调立法会秘书处一向不偏不倚，政治中立。他又说，昨天上午已经收到议员向他发出的律师信，需要和法律部门研究信件内容，因此未能安排和议员见面。正在北京访问的发展局局长王伟伦早上到港澳办和港澳办副主任王柳权见面，稍后会见传媒总结行程。王伟伦早上到过商务部拜访，他昨日曾经到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和水利部。澳洲总理莫里森在一个公开场合被一名示威者扔鸡蛋，当地传媒报道鸡蛋擦过莫里森的头部，一名涉嫌扔鸡蛋的女子被保安人员制服，混乱中一名婆婆跌倒。事发在堪培拉东南大约330公里的奥尔伯里，莫里森其后在社交网站发文讲述事发之后，他协助扶起在事件中跌倒的婆婆并拥抱对方，他又形容示威者的做法是懦夫行为。报道又说事件中的鸡蛋最终并没有破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82点，升71点，成交金额44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90点，升14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5.4跌2毫，中国平安90.7跌0.5，中国铁塔2.1升2仙，友邦保险81.8升1.35。建设银行6.8跌2仙，中国银行3.65跌4仙，安捷 A50 14.42升8仙，工商银行5.75跌2仙，华夏沪深343.7升3.5，港交所264.6跌4.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7，日元110.7，瑞士法郎1.017，澳元0.7，加元1.343，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031点，跌227点。港金现价报12,002元，升14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74美元，卖出1,28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骏业街嘅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又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噶，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启福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正常噶。咁最主要挤塞啦，都系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体育馆方向，近住长青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青山公路红A中心九龙啦，同埋葵涌道马嘉烈医院方向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敏儿啊，你睇紧啲咩啊？ 我睇紧嚟紧买乜嘢母亲节礼物俾妈咪啊？ 吓！但系你睇紧嗰本系最新嘅波鞋目录嚟， 系啊！我妈咪话想做多啲运动，同人行下山，喺楼下做下运动咁，所以咪谂住买对波鞋俾佢咯。 啱晒啦！话时话我都睇中咗对，顺手买埋俾我咧。 得，你退休啊！你退休我就买俾你啊吓。 生活小改变，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cut 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你部手机防唔防水噶？ 佢话。 防防水， 佢话防 防水嘅， 但系 防成点先？ 系啦，未敢挑战。 系啦， 有少少水掂咗落去都即时抹噶啦，惊。 我有 check 过，我有上网 check 过，因为咧我嗰部就系话防水嘅。咁 你哋两个嗰部都系生果嚟噶嘛？ 系啊， 系防水咩？ 唔系每一个 model 都防噶嘛？ 系咯， 佢唔防噶， 我部唔防噶， 你部唔防啊？防不胜防， 系啊， 防噶。 但系咧，我有 check 过，因为之前去我去到我上次去马尔代夫旅行嗰阵时咧，因为我唔記得 攞潛水， 我唔記得帶水底相機，所以咧就諗住，咦佢話防水嘅喎，係咪咁喺啲淺水嘅地方咁插一兩張咁樣都得啊？咁樣咁，但係最終咧，我隔離嗰個咧就上網 check 咗，佢就係話咧，佢又冇話唔得，但係佢就係、是、總之就係話咧，好似啊嚇。好似咧就係、是、如果你咁樣因為入水有問題嘅話咧， 佢唔包嘅維修嘅，因為你刻意咁樣啦。 咁所以咧，我都係會有擔心，變咗我就唔夠膽咁做啦。 係啊，嗱，因為咧即係有啲人認為咧，其實手機防水呢個功能咧，都係屬於有少少雞肋咁樣嘅，即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唔係嘅，如果佢真係可以放，真係防到水嘅話咧，絕對係雞髀嚟噶。 誒，唔係嗱，睇下你嗰個防水，你要防到點？ 佢真係做到咯。 唔係喎，因為 你一般都唔需要噶嘛。 嗱，你話刻意好似嗰啲潛水相機話有個用途， 嗰個就另一樣嘢啦， 即係一個係功能嚟噶嘛。咁但係譬如有時真係唔小心咧跌咗嗰啲水。真系唔知咩原因嘅，总之有啲原因跌咗落水，起码佢唔会坏。你执及时执翻上嚟嘅时候，佢都仲得嘅，咁已经系一件事啦。 但一般嚟讲，你唔能够都好好令到佢远离呢啲水啊、液体嗰啲嘢。 咁当然啦，你去预防佢唔好跌啊，唔会整烂啊，唔会整崩个面啊，都 OK 嘅。 系啦，咪即系你 多加小心咯。 最易就系喺茶餐厅嘅时候，你就咁撇喺个台面度咧，佢兜罗宋汤就请你饮啦。 系啦，咁 通常就咁噶啦。 做咩你要摆？喺个罗宋汤嘅隔篱咧， 好啦，嗱，咁之前咧有一单新闻咧，首先就系早一两个礼拜噶啦，起码都咧，咁佢其中有一部咧嗰、那个阿万万洲嗰间手机咧，佢咪系啦，佢就声称咧佢哋嗰个防尘防水功能咧已经达到 IP68 咧最高 level 嘅，咁、因为佢有好多唔同认证噶嘛，六十八已经系最高级噶啦。理论上咧，佢真系话俾你听咧，即系生活上面遇到咧，即系浸咗水咧都唔会有事啊咁样。 好啊， 系啦，因为呢个贵嘢嚟噶嘛，你攞到68呢个认证嘅话咧， 同埋佢话防水啊嘛，仲话最高嘅标准，你唔好话俾我知，你根本防唔到 水 啊。 嗱，咁因为咧 IP68 嘅定义就系话咧，喺一般温度同埋一般压力之下咧，外壳可以暂时浸喺1.5米深嘅水里边30分钟。 咁犀利啊！ 都唔会有影响，咁先系最高级别嘅防水防尘嘅。咁但系嗰单新闻咧嗰阵时出咗啦，就衰咗嘅。 我都有睇到。 系啦，嗰个都之前。所以呢个唔系重点嚟嘅，就系话咧，但系嗰个客咧嗰阵时投诉咗，喂唔对路，坏咗，点解嘅咁样？跟住佢就话， 因为你 系 1.6米， 唔系佢话其实佢嗰次系跌咗落个厕所咋，佢即刻执翻上嚟噶啦。 O K， 佢有冇讲到话清水同埋污糟水 系冇错啦？所以咧嗱， 足字失就系咁。 当时嗰单新闻咧，其中一个讲法就是我哋系讲紧一般清水， 系 咁你厕所水， 呢啲好紧要噶。 系啦，咁原来第二咧呢、這个就最好笑啦，佢哋就话。 其实呢我哋真係做实验知道咗呢佢係可以有防水防尘功能㗎啦括弧喺一定嘅条件之下。 哦咁 例如咩 呢 係啦你知唔知道我哋係点样做呢个防水实验㗎、哦、我哋呢个实验呢首先就攞部机出嚟啦跟住攞盆清水出嚟啦、嗯。然后呢我哋就会先将手机里面有嗰、那个塞耳机个窿啦。 係。 仲有扬声器都有窿窿㗎嘛。我哋会全部攞防水胶纸黐住佢哋先。 黐线嘅，咁你点样当系一个？ 然后再将佢摆落个清水度浸30分钟，真系冇问题噶。 唔系先，我有即刻举手问问题。 使唔使读多次啊，同学？ 唔使听得好清楚，哎、但我想问，咁样都攞到个验证啊？ 哦， 咁就当系验证系。 你第二部手机就算黐住咗嗰个耳机窿，黐埋嗰个识别卡个窿，唔系。 定系人哋只不过咪住先，定系人哋只不过做呢一个嘅测试嘅时候，佢冇咁样去封住先啫。即系你封住咗都攞到个验证，咁我想问个验证系咩嚟噶？ 人哋个验证就系话封住呢两个窿，但系其他地方咧，譬如话个缝边啊，都系唔会入水 嘅。 你亦都唔会喺呢个喺呢个荧光幕嗰啲罅度入水，所以其实系真嘅。因为咧，你如果攞一部冇 IP68 嘅认证，你就算攞胶纸黐住个 speaker， 黐住个3.5嗰个耳机窿咧， 其他有机会 你入晒水噶啦，衰硬噶啦，真系。咁只不过问题就系原来大家咧而家要知道啦，所谓防水防尘咧。 你 系 要先 咁样防法喎、啊，大佬。 好似佢咁先包住嗰啲地方。嗱，咁即系话叫大家咧，下次咧有啲机会你掂水嘅时候，唔该你黐黐做翻呢个动作先。 唔系，咁 先得稳定嗰啲窿喺边 啊？ 唔 咗佢先。咁但系嗰时啲人觉得爆笑就系话，喂，我就系防有意外泼水啊嘛。咁会唔会有任何意外之前就 系 报道写住啊？我未黐过两个窿啊，咁样好啦。咁呢个就当日嗰单新闻啦，大家就已经开。点解头先我就话似鸡肋呢？因为话咁呢啲防水其实要嚟做咩呢 啊， 即系佢又唔系防得晒，仲要系防，仲要系你有 防不胜防啊！你有预防，但系佢都 你有 唔 系系啦，你有预防情况之下，佢先至有得防、哦。咁即系同太阳能电筒系冇分别嘅、哦，系、嗯、咪？冇太阳佢唔着咁样。咁咧佢话今日咧佢另外一个死对头咧， 啊 大米咧就走出嚟啦，佢个总裁一出嚟就啊。咁啱我都遇到手機入水嘅問題，哦、不過我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可以解決佢啊咁樣。 哦，係做咩？將個大米即係擺落個缸米入邊度啊？ 以前 話係咁噶， 以前就成日講話用呢招可以得噶嘛。佢咧就話針對而家咧有一個困難。就係佢話嗱，你哋唔會黐住個 speaker 窿噶 ，speaker 窿好似有個好好聽， 一啲都冇聽啊， 係啦，我唔知點讀會好啲啊嘛，揚聲器個窿又好長啊，係咪先？ 揚聲器個喇叭嗰個位， 出聲個位咯， 咪都係窿咯， 個窿啦， 即係窿啦，係咪先？關窿個窿啦 ，speaker 窿啊，我中意 speaker 窿幾好啊，係咪先？佢話嗱，最緊要就係佢話咧，原來好容易呢啲位入咗水之後咧，唔知點處理噶嘛？各位聽眾，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将 speaker 窿里面啲水咧，可以整干佢咧。 哦， 系啦， 我哋有试过，即系用风筒吹咯，即系觉得呢个系最可以进入到噶啦。 系啦，我如果俾我都系咁谂嘅啫，攞纸巾索啊，攞风筒吹啊， 掟 翻佢出嚟咯。 系啦，即刻拆件啊，或者攞真系我谂住攞啲大米拥住佢话吸湿噶嘛。点知咧呢位大米总裁咧，佢就话啦，哦，好简单啫。佢话我嘅方法就系、是、 好似咧俾蛇咬嗰啲坊间嗰啲都市传言咁，煮翻啲毒出嚟啊。 系啦，咁你就会中完毒噶啦，中第二啲啊。佢话你将佢摆喺太阳底下，再开大个喇叭听音乐，咁就冇事噶啦。 咁佢讲系咪可以信咯？咁 佢嗱，首先佢话佢亲自示范咗。佢话部机听咗一个晏昼嘅音乐之后咧。真系掟翻晒啲水出嚟，部机正常冇事。 哦，咁其实都有啲原理，因为嗰啲喇叭咧， 咩原理咧？系啦， 大家知道喇叭系有几层嘢噶嘛？咁即系嗰个膜啊，叫做咁佢啲膜系不停咁样，你出声佢仲要焚机啊嘛，佢话要开到最大啊嘛，咁系不停咁样就 弹翻入边啲水， 系啦，自己就弹翻出嚟啦，系啦， 武侠片嗰啲咧，攞耐力啊，将佢弹翻出嚟啊， 系 喎， 系啦，嗱咁啊，阿大米高层咧，佢个原理咧就真系咁讲嘅，佢就话。话咧，只需要咧，佢话将个手机攞喺窗台之下布晒，然后咧再播放音乐。佢话咧试图透过扬声器嘅震动，产生手机内外空气嘅交换，其实系震佢啦，就会将咧晒出嚟嘅水蒸气咧就可以导出。因为佢话如果咧佢两样要结合嘅，佢话你攞太阳晒咧就晒干啲水，但系啲水蒸气出唔到嚟，咁你唔通真系啜佢咩？啜唔到水蒸气噶嘛？ 系咁就震走佢啦， 佢出嚟。哇！佢话真系犀利，佢话太阳落山了， 手機亦都回復正常了。哇！ 我有兩個問題啊，我想問下呢位嘅專家嘅。第一樣嘢，其實個手機你長期喺個太陽底下度暴曬嘅話咧，其實佢得唔得嘅咧？即係會唔會太熱咧？第二， 佢、啊、有冇講幾耐時間啊？暴曬 佢話上個 亞洲，上 個亞 洲㗎，真係擺窗台嗰度曬咯。佢話 係 啊。 嗱、okay, ，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有陣時咧，你個電話入咗水嘅話咧，係唔會用到任何掣噶嘛？ 哦，所以佢有個前提嘅， 係係係， 即係佢嘅前提就係話咧，佢個手機跌咗落水，佢撈翻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已經撳得唔係好靈啦。 哦， 即係而家開又開到機，但係你已經發覺咦傻傻地喎。 啊，係啊， 同我哋越嚟越似啦，已經有啲感應遲緩啦。係啦，所以咧，其實佢就唔係話咧，你完全死機，佢可以幫你，因為你死機都開唔到音樂啦。 係啦，係啦， 又翻翻太陽 個問題 啦。係啦，又翻去太陽能電筒嗰個嗰個笑話裏邊嘅啦。佢就話如果你用到，不過你 feel 到佢已經有啲接觸不良啊，摔下摔下，即係總之你突然間仲見到裏邊有滴水咧，哇！爭在條魚尾遊落嚟嘅啫。佢就話你用呢個方法，佢就話可以得 嘅 咁樣。 佢係咪新型號嗰啲先得啊？舊嗰啲應該 唔得。唔知我就喺度諗緊嘅話。我唔夠膽試咯， 我唔會試咯。 即係除非即係大家利是嘅話，咁咪 咁梗係唔會想試啦，係啦。 即係話萬一有一日機會嘅，你即係唔知好唔好彩咁跌咗落水，你咪試下咯。 係啊，即係究竟你會唔會？ 其他機得唔得？你哋估？ 哦，佢其實冇限㗎，因為咧佢 個原理應該係 佢個原理係啦，因為佢話咧，只要你無論你 iOS 或者你 Android 咧，佢話只要你開手機開嗰啲任何可以播到聲音嘅 apps 咧，咁樣咧，佢話只要你開到一定嘅嗰、那個即係係啦頻率， 喺 真嘅話， 係啦，喺下晝嘅時間用陽光曬住佢， 曬佢。如果你冇陽光，你咪攞風筒咯。嗯、其實佢第一個步驟就先蒸乾你嗰啲水分啫嘛。有冇人試過咧？或者 有啊，網上面已經有留言啦， 系啊，即系嗰啲手机维修嗰啲达人咧，可能都可以喺网上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招太阳晒音乐播，系咪真系得嘅咧？ 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要不是有情掉下来，好春才来，春花正开，你怎舍得说再会？我在深闺望穿秋水，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要不是有情郎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我眼泪不会掉下来。 二台通识60秒。 如果你有使用家用路由器，记得要为路由器进行安全设置。首先要更改路由器预设的网络名称，即是 SSID， 亦要更改预设的账户和密码。记得删除路由器的广播功能。 最好就使用有内置防火墙功能的路由器，仲要用无线加密通讯功能，例如使用 AES 加密技术的 WPA2， 咁使用路由器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安全又放心啦。另外，网络攻击花样多，保护数据靠你我海报设计比赛现已接受报名，大家可以发挥创意，通过海报设计传递资讯保安的信息。详情可以浏览www.cybersecurity.hk。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嗱，我哋今日讲咗好多咧，点解会咁样噶？咁样都有嘅系咪？ 系啊，咁都得 嘅。系啊，嗱，呢一个都系咁都得喎。嗱，应该大家都记得，即系都几记忆犹新啊！即系啱啱冇耐咧，就香港金像奖颁奖礼啦，系咪？咁啊，跟住咧，今日咧就睇到一个报道咧，原来当日咧系有人混咗入去个会场入边度嘅喎，系啦。 啊，但系俾人揭发到啦。 系啦，嗱，佢哋做咗啲乜嘢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佢哋要闯入呢个金像奖嘅会场，一个原因 系打卡， 想同明星影相， 都好正常嘅， 真系好正常。但佢用咗一个犯法嘅方法去进入，为咗就要同明星影相。 咁你为咗见偶像影相，无所不用其极啦。 你真系觉得去到犯法都合理？ 咁佢唔好杀人放火， 佢会觉得呢个 系人拉噶， 但系佢违规啫，佢冇谂过真系会俾人拉嚟犯法嘅，因为即系佢会觉得我做又冇做啲伤害性嘅嘢，咁又冇去即系去讨钱或者即系呃人啦，我纯粹都系想影张相。 但我 可能佢谂法好简单。 嗰时你唔记得咪话有啲韩国嗰啲叫做粉丝咧，佢就特登知道偶像坐边班机，佢咪买起晒嗰个机位咧，影完相之后退票嘛，走人啊嘛，嗰次都系类似嘅。所以佢我反而好好奇佢点样用方法入到去。 今次有个咁样嘅方法嘅，咁啊有两名嘅被告啦，佢哋咧就去到呢个尖沙咀文化中心，因为当日咧就系呢个第38届嘅金像奖颁奖礼举行嘅地方。佢哋分別咧喺場外就用500蚊嘅人民幣買咗一張屬於一位女職員嘅工作證。嗱、 哦， 睇到呢一度嘅話，係咪即刻會覺得係咪呢個女職員啊？佢做咗壞事，佢要去賣出去啊？唔係唔係， 偷嘅跌嘅。複製的 類似，因為其實呢位嘅女職員嘅工作證咧，喺較早嘅時候咧已經唔見咗噶啦。佢係本身呢位女職員 遺失咗 噶啦，已經冇咗噶啦。咁、但係咧，可能就有人執到啲不法嘅人啦嚇，執到之後咧就賣咗俾呢兩個人，而呢兩個人咧攞500蚊買咗呢一張嘅工作證之後咧，再偽造多一張工作證， 因為有福同享啊嘛， 係啦，因為 我以為係有福嘅，而家有禍同當啊，而家。 但佢可能會覺得咧嚇，如果你買兩張成千蚊咧，就好似好貴啊。咁啊，即係買咗一張之後，佢就要複製第二張，就俾你兩一齊行。 之後咧，佢哋到咗當日咧，喂諗住喂，我而家有工作證啦，可以大搖大擺入去咁樣啦，但係咧，其中一位嘅男士啊，就係即係佢即係其中一位嘅而家拉咗嗰個人啦嚇，佢咧就話俾其他嘅喺限制區域裡面嘅工作人員咧，覺得佢哋形跡可疑，走過去查問佢哋啦，先至揭發咗咧，原來咧佢係用緊呢一位女職員已經唔見咗嘅證件嘅。 哇，咁真係好犀利喎！ 唔係佢係一個男嘅市民。用咗个女职员张证，咁啊加上服啦。 而另外嗰位咧，咪话再伪造咗一张工作证件嘅，可能佢见到呢一张啦。喂，500蚊人民币，我买咗一张咯，跟住咪抄翻佢哋嘅模式上先做一张 啦。 系嗰个咧，真系太喜欢影相啦。嗰个咧就变成咗啊，再伪造咗一张嘅工作证咧，就扮摄影师工作，但当晚大会咧只系聘用咗4名嘅大会摄影嘅啫，咁佢就点吓啊？咦，当咗过嘅咁样，所以咧就揭发咗，其实佢就唔系大会聘用嘅摄影师，佢嗰张嘅工作证咧系伪造出嚟嘅。 我即系话想揭发嗰个人真系好醒目咯，真系好犀利咯。因为佢就肯定嗰个人佢想影相啊嘛，佢要同嗰啲明星，咁即系一定要揸住相机啦。咁即系话喂，我 系 摄影师，我揸住相机周围影相，其实都好正常。 咁你点样叻法咧？个揭法 咪就系话佢即系咁嘅，佢呢个行径系好正常噶嘛。但系已经有人怀疑佢，点解你？ 咁因为佢知道佢请咗几多个人啊嘛。 系 头先讲咗话请四个啫嘛， 但系而家有五个人， 唔系佢捉到佢之后先知啫，系嘛？ 哦，都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系啊， 系啦， 唔系啊， 即系佢知道啊 ，A、B、C、D 四个，而家多咗个啫， 系啊，同埋你通常着制服噶 嘛，因 为系，同埋啲大会提供一定着制服噶啦。 同埋我估咧，佢都做到咁进击， 你都好流啦。 你真系咁想要同记者影相，你同其他嘅工作人员好专业地做紧佢哋嘅工作嘅话咧，我觉得嗰个态度啊、表现啊、佢发放出嚟嘅 energy 都唔一样。 你谂翻自己就得噶啦，你好难扮到专业摄影师，因为你一嚟到就，哎呀，刘华，刘华，刘华，哎呀，呢神，呢神，呢神，系啦， 同埋摄影师系帮明星佢哋影相噶嘛， 佢系自己嚟嘅， 我同你影相啊，可能系另一个分别咯， 系要咁样自拍噶，系咪先 啊？系啊，咁而家咧，佢系总共咧就系佢哋系犯咗两条罪嘅，一个咧就 系 欺诈及sorry 一个啊承认咗咧就呢个欺诈及使用虚假文书罪， 系 啊，个裁判官咧咁样讲嘅， 我都想睇明星。 啦，又唔系咁讲， 佢冇咁讲， 我都想到场睇。 佢话佢哋两个咧无知、愚蠢啊，手法意识咧好薄弱啊，仲有佢哋咧根本系冇计划之下咧， 即系话佢手法好弱啊？ 唔系诶，即系诶手即系诶。 遵守法治 嗰个意思， 我 亦 话佢咧嗰个行事嘅手法咧太低装啦，你条桥真系， 可能都系， 系啊，所以咧而家咧系判咗佢哋两个月监，不过缓刑一年噶。 其实咧佢哋应该，所以其实相对都唔系好严重，佢都俾佢缓刑，系咪先？我觉得咧，佢 案底噶啦已经。 佢哋应该系电影迷到一个地步咧，唔系话想影明星啊，睇得电影太多，嗰啲咩《渡海豪情》啊嗰啲咧，几容易咧，通常都系话咧拉斯维加斯。啲嗰啲金庫啊、保安啊，全部都係咧攞張證咧就扮嘢咧。阿 Brad Pitt 嗰啲 cheap show 咧，走入去咧就話：，咦，少少少，而家咁入咗去噶咯。通常都係咁噶，佢係諗住啲守衞咧都係望住，哎，你邊度？佢就話：，喂，你自己同女老細講啦，我啱啱嚟做保安啦。 同埋 你唔認得我啊？話 唔係一定唔認得嘅，啲保安真係太過相信咗啲橋段。 系 啦，但佢又冇嗰啲隨機應變啊嘛。譬如如果人哋同佢講話，喂，你邊度？你邊度影相㗎？我哋大會攝影得個，哦，我係屬於道會攝影嘅，我唔係大會攝影，我自己嚟嘅啫。係啦， 係我自己自拍嘅啫。 係啦，又或者你話阿強唔舒服，我嚟頂一頂嘅。 但我覺得佢哋好大膽喎，即係我自問咧，可能我從來都冇試過咁迷一個嘅明星。 係啊， 佢喺大陸落嚟啊，佢內地人嚟噶嘛。 啊， 但你都 好想見香港明星， 但大陸都有法例㗎，即係你都知道偽造證件會係一件犯法嘅事啦，即係咁簡單。 喺佢嚟講係一啲好普通嘅事啊，先。 因為你知喺深圳橋嗰度咧，你想要邊張證件都萬蚊有張㗎嘛。 對於佢嚟講，可能佢覺得哇500蚊咁貴嘅，所以 畢業證又有， 500蚊 兩張啦，應該係咪？係我自己做一張咯。咁 样 系嘛， 所以佢先做 咁 嘅戏，系啊。 如果唔系佢，点会点解唔买两张啫？ 同埋好明显，佢系向呢个最佳电影吓无双致敬嘅，应该系系咪先？嗰个伪造功夫。模仿一模一样咯，不过就人哋手法高啲，佢嘅手法学阿法官话斋手法低劣啊。 我又唔明点解佢揾到个对头人咯，即系话揾到 有人 买家系咯。 所以其实我谂呢一点咧，即系大家都要谂下系咩事嚟嘅。的而且确有人唔见咗啫，咁佢都即系知道佢报失咗啦，系咪？ 系。 的而且确都有人执到攞去卖。 系，即系佢揾到呢两个人去卖。 即 系 嗱，简单嚟讲，有价有市咯。 但 系有人卖，有人买噶。 我系金像奖嘅主办单位咧，我会感到欣慰。 因为 即系除咗我哋破案快速啦，保安严密之外咧，其实代表系 吸引到内地嘅朋友落嚟，哇！同啲明星影 相，你谂下，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使唔使讲三次？ 系啦，因为仲要你要讲三次，都要嚟睇金像奖，证明我哋啊，东方之珠依然璀璨夺目啊！ 回报俾总统特朗普。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36点，升26点，成交金额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90点，升14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 腾讯控股374.6跌1蚊，中国平安90.45跌4毫，友邦保险81.5升1.05，中国铁塔2.09升1仙，建设银行6.75跌5仙，中国银行3.66跌3仙，安石 A50 14.38升4仙，港交所264.2跌0.8，工商银行5.74跌3仙，华夏沪深343.55升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7，英镑10.295，瑞士法郎7.719，澳元5.846，加元澳元系5.49，加元5.846，新西兰元5.182，欧元8.794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7。日经平均指数报21,953点，跌305点。港金现价报12,002元，升14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04美元，卖出1,28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着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在新界青衣的枫树窝路去码头方向近着绿油雅苑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医院方向荃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健康就要均衡饮食，职业司机去到边食到边，开饭的时候记住找回间有型食肆，那就食得健康又放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最唔中意咪就系无论佢讲咩，你都当佢唱歌咯。咁啊，不如真系叫佢唱多啲歌啦。平时咧一路做家务，一路听骚动音乐，一路听歌，一路唱歌，哇，真系咩压力都冇晒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系快乐妈。 喂，你咪话好难请人，我有个好办法噃。 系，讲嚟听下。 劳工处的工作试验计划，介绍来的新人无论做全职定兼职，30日试工期间公司同他没有雇佣关系，之后劳工处会给他最高7,800元的津贴，公司就给500元。来我公司试工的新人工作经验不多，但肯学肯做，我请了他做长工了，有兴趣就打2152-2090问下。 佢话对于呢首歌有爱有恨。 我记得天空一片黑，没人爱，像瞬间捉不到岸边，跌入海，沉住气，拼了命离开，一生要避开，伤疤都不准揭开。我记得当天失去的梦难再常记得。 Jenny 话呢首歌令佢又爱又恨，首先咧就因为呢首歌 melody 好好听啦，我记得呢几隻字同 chorus 亦都好容易入脑，但系要唱得好听就一啲都唔易啦，高音、歌词物等等都系佢要落苦功先敢入录音室嘅原因。 我记得天空一片黑，没人爱。 作曲编曲都是张家成，填词张美贤，监制有韦景云，加上何哲涛、Jenny、吴若希的新作品《我记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系吴点俊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司机大佬大家好，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嚟到礼拜二啦，咁啊而家气温都系继续21度啊，强烈季候风都系吹到你喊喊声噶吓，咁啊12:10啊吓，今日先带大家咧听一下啲即系先进经验，即系暂时呢个经验又未嚟到香港嘅，系啦，唔知道你会唔会好想咧，真系。 但其实香港都唔太多人系咁样做啦，系咪啊？ 都唔系噶， 都有嘅，系嘛？ 都多人中意即系喺车厢里边做呢啲嘢。 系啊，嗱，咁咧即系个片咧就系咧喺深圳拍嘅，咁、okay.。有一个女警咧，就咧就揸住个佢哋嘅电单车，咁跟住咧就好多啲好大嘅品牌嘅烟咧掉俾佢，佢要唔要咁样？要唔要？ 系卡通版嘅，因为嗰啲嘅品牌嘅烟咧就 系 好大。好大包嘅， 系啦，有成条咁样嘅。咁跟住咧，佢就讲紧啦，佢就话咧，嗱，嗰啲烟咧，我全部都唔要啊。咁跟住咧，佢就跟住话咧，因为而家咧，佢话深圳咧有个新法例，个深圳嘅新法例咧就系讲紧咧，如果你喺车嗰度吸烟嘅话咧，你系会被罚300蚊， 我想问 系扣2分噶。 司机啊，就系讲紧定系乘客咧？ 司机。 即系司机就唔可以喺车厢里面度食烟。 系啦，佢话咧深圳咧有一种最贵嘅烟，就系、是、喺车里面吸烟下咁样。 哦，系啊，但系点解车里面都唔俾食啊？ 开车唔系咁，其实佢咁你谂下，我哋其实要揸车嘅时候系双手揸太噶，你一只手吸咗烟，咁、哦、你咪变咗单手咯。其实系危险啊，成日都系唔建议噶嘛。 哦，即系佢哋系咪有一个数字咧？就系话，因为如果有啲嘅司机一边揸车一边食烟嘅话咧，系导致一啲嘅交通意外发生嘅，所以佢有呢一点啊。抑或系佢只不过系觉得咧，吸烟系唔健康嘅，尽量唔鼓励。 我 谂 就以安全出发多啲嘅。 系啦，应该以安全出发。 但系坐喺司机隔篱位嗰个又可以嘅。即係佢個法例， 因為佢唔係揸車嘛，佢冇揸車嘛， 除非佢影到咧。如果唔係嘅，我 如果唔係點樣扣分啫？一定 係 啦。 咁又係，但我淨係喺度諗咧，就咁個司機都有一啲位置可以走盞喎，即係有警察過嚟嘅，幫我揸住支煙咯，遞咗過隔離嗰人啫嘛。 係，唔係咁？如果根據呢個邏輯，其實而家你打電話都可以遞俾隔離嗰個添。 咁 又係嘅，即係如果你要咁樣計嘅，就所有都有機會走盞嘅。 有陣子係啦，成日都話司機 限就限咗你先。 係啊，咁其實啱數喎，因為你諗下如果你係嗰啲叫做公共交通工具嗰啲司機大佬，佢真係咧好多時候我哋上的士嘅時候都會，哇點解成陣煙味？其實佢都已經打開曬窗噶噃， 係， 但係佢都係嗰個煙癮發起嘅時候咧，佢喺度抽完，哦開曬窗，諗住下一陣就冇事。其實一啲唔吸煙嘅朋友咧上車知道，哇你 比較敏感嘅，係 啊，因為乘車都係煙味。 咁有兩樣嘢，而家講緊你食煙對乘客嘅健康影響。就唔係話你兩隻手揸太盤嗰樣嘢咯喎。 當然啦，其實佢又冇刻意講到明話點解會 咁？究竟 係 因為咩原因㗎？佢而家唔俾人食煙。 咁唔係新法例咯，新法例就係 佢 係 基於呢、這個即係 健康安全啦、 啊，係因為全面禁煙啦、啊，定係咩㗎？ 咦，佢又冇講條片咧，佢只係話咧，嗱呢條煙、嗰條煙、呢個世界最貴嗰條煙係咩咧？就係喺車上面吸煙，咁佢就話300蚊，咁即係如果要俾人捉到就罰300蚊啦，仲要扣2分嘅。咁你話佢主打係因為個健康定係嗰個安全駕駛？應該係安全為上嘅。 即係如果安全駕駛咧，老實實啦就。会有好多争拗嘅，因为咧咁你系咪唔俾我饮水啊？嘅、司机一路揸车，系咪连食个包都唔俾先？系咪唔可以饮水啊？ 都系唔系两只手掂住个胎盘噶咯？ 系啊，因为你只要唔系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我中意单手揸胎盘嘅，咪有犯法先？因为譬如我讲真嘅，我嘅驾驶习惯真系单手多。 我想问咧、啊，有冇一个咁样嘅法例噶？ 冇啊，冇讲过，唔准噶，系、哦啊。 所以根本都唔知 佢。 系 啊，佢安全驾驶啊， 为咗安 全 驾 驶、 啊。 所以如果佢安全驾驶又古怪啲。不过咧嗰阵时我喺台湾咧旅行嗰排咧，我都见到佢哋话咧。有出啲新法案咧，就话就算你系用手机嚟睇地图，佢话如果你行驶嘅时候咧，你喺度放大缩细啊，喺度揿啊输入咧，佢话佢哋都要求当系都系禁止， 系，即系因为觉得嗰样嘢就系令到你唔专心啦， 你阻住咗你 自己 驾驶专注啊嘛， 系啊，我都试过一路睇嘅时候咧，又揸车咧，有阵时个地图走咗唔知去边咧，你又想搵翻佢翻嚟咧。其实都真的冇望到前面， 所以点解嗰个叫做 危险过食烟？其实讲真， 我仲谂到另外一样嘢都是危险过食烟嘅， 真系。 就是我有一次，其实呢一阵子都会是咁样嘅，即系要截的士嗰阵时咧，就发觉个的士司机大佬点解见我唔到嘅咧？咁样我已经入晒手噶啦，揈晒噶啦，都见我唔到。跟住咧，我嗰日有另外一个嘅坐另外一个司机大佬嘅车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佢话。 梗係成日而家見唔到有人咧入手想截車啦，因為太多的士司機大佬咧有多過一部嘅電話，就喺度搶嗰啲即係的士嘅 app 啊嘛，佢就所以其實佢兩隻手係掂住個底盤啊，架車係喐緊啊，但係對眼其實係望住個 mon 嘅，佢唔係睇緊咩電影啊嗰啲，唔係講緊電話，只不過睇下邊一支旗佢想去搶，佢話咧係要好快搶到嘅，如果你搶唔到嘅話咧，可能就俾第二個搶咗噶啦，所以變咗你街邊截嘅話，有陣時佢隻眼根本就係望住個電話嘅屏幕，佢點會見到你截車？嗱，呢一個我真係我聽完之後咧，啊，因為係一個司機大佬同我分享嘅，我就會覺得。哇，咁樣其實咪即係好危險咯， 梗係危 險啦。咁咪即係佢要分秒必爭地就係要睇住個 mon 嘅話，咁點會望住道面嘅情況啊？唔係我接唔接到的士喎？ 同埋佢唔止望嘅，佢仲要處理噶嘛？ 係啊，又要控制噶嘛？ 係啊，跟住幾點到啊？咩車牌啊？等等係啊。 所以 咪就話危險啊！就其實嗱嗰個叫做唔係，我講緊擺喺右左手邊咧嗰、那個嗰、那個車 cam 咧，即係唔係嗰個 後波鏡頭？ 得後波鏡頭即係如果你嗰個功能咧係如果有得播片咧，其實係違規㗎。 哦，係係 啦，我架車睇片㗎嘛，係 佢都淹咗我嗰個 DVD 功能。 係啊， 但其實講真啦，而家你會睇 DVD 嘅人啊，究竟有幾多啊？定係睇你部手機嘅屏幕仲危險啲啦？ 其實係啊， 真係你淹咗個 DVD 真係冇用㗎，真係冇乜人會一路揸車一路睇演唱會。 但我又想話咧，即係嗰個電能车咧，成个 iPad 咁大嘅个 mon， 行车资讯啊嘛， 都系 佢讲就明咗。但系而家咧，即系其实佢就话俾你听，就算佢系必要嘅行车资讯，譬如你话睇地图，但系如果你因为睇到咁样而分心嘅话咧，咁其实即系都代表危险噶咯。 啊，梗系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有个小 tips 咧，即系你话喺香港未有法例管佢哋之前咧，你作为行人或者你作为揸车咧，你点样可以确保呢？譬如话，当小路出大路，即系一十字路口嘅时候呢，可能你见到有架车咧就泊咗喺个虚线度，佢可能准备出或者唔出嘅啦。咁如果你平时你大安之意呢，你就会你望到个司机，又大概估到佢望住前面呢，你就会走噶啦嘛。你就会安心，哦，我系大路，你要让我就行先噶嘛。但系而家咧有机会咧，佢可能系冇睇住你噶嘛。 系啊， 佢从撞出嚟噶嘛。嗰、那个 tips 系咩咧？就系咧，我今日啱啱试过，上到嚟浸会嗰个医院度咧，佢有条小路可以走出嚟噶嘛。我望住嗰架七人车咧，佢个车头就已经突咗出嚟咧。我觉得佢好似系冇望到前面过。于是乎我望咩咧？我望个司机，佢果然系冇望前面。 佢望佢只眼系望紧咩啊？咁 佢望紧佢右手唔知咧跌咗啲咩落地下定乜鬼咧？你系睇住佢咧？可能系踩住油啊，摁住个 brake 咁样咧，但系佢只眼系唔系望紧前面咯，佢望住佢右手边， 唔知 系啦，你唔知望紧啲咩嘅，但 系 其实呢个咧系，当然你知道佢好危险啦，但系你如果用呢个观察方法嘅话咧，安全好多，因为你唔需要再喺度咧自己估啊，我谂佢睇到我嘅，你望到佢个死人样，佢真系冇望前面噶，你最好咧就 行紧， 系啊，你最好咧就防一防佢，你无论系 boot 又好，行慢少少都好咧，其实呢个都系噶，如果你望到个司机，佢系望住部手机嘅话，司机望手机，咁你就知道咧有危机。 哦，真系危机 啊！系啊，咁你就唔会顺住走噶啦嘛。 但系当你望紧嘅司机嘅时候，你亦都系望穿住咗自己嘅车。 唔系、啊，我向前望噶嘛，你嘅眼嘅视线系啱晒噶嘛。 唔系你唔系 你望小路，其实亦都系属于你嘅视线范围内嘅，系啱数噶。 咁我哋嘅眼睛咧，即系就算我而家只不过系望住我哋直播室里面个电话，但系其实我同时间望住阿天，你啱啱喐咗，豪仔望住我，即系我都会望。 会噶， 系 啊，其实我哋同乌蝇一样，都系复眼嚟噶，我哋都睇到少少啦，真系。 冇你， 我真啲讲错咧，错咗真啲讲咗，天下乌蝇一样黑添，唔系乌啱啊。 既然你都踢咗啦，不帮只歌休息下先啦。 恋爱家，谁人充当训导讲话？爱侣各有身份。门外看就似坏人，爱到满身伤痕，哪个错太难分，林林种种的转话，和前途都总有亏欠吧，自命是个圣人，投石处罚这番人，爱侣如无绝对，更要去笑骂有人，人人亦做过乌鸦，也有臭屎在脚下， 情场谁亦会做表白，位位都也记录斗花，差点一棒掉门牙。每对鸳鸯给棒打，无情大众爱慕血花，剧团都有罪吗？孜孜不倦去调查，人言如若尽信，个个也这生守寡，人人亦做过乌鸦，也有臭屎在脚下。情场谁亦会做标靶，位位都也记录斗花，几多黑暗被埋下，人人亦做过乌鸦。明明同臭但对骂，为何同类却笨高雅，怎么不懂得看法，投降还在继续打，不需要你的教化。也有痛楚在脚下，明明同类却扮高雅，怎么不懂得看法，指点非议绝无代价。漆黑中彼此等价，谁人曾亦扎在过某，情场谁亦也曾不雅，不太喜欢都会痛下，今天都当作玩耍，轻笑喝杯可以吗？ 哇，这个组合都比较特别啊！主唱是吴浩康啊，作曲蓝奕邦啦，填词本来以为都是蓝奕邦一个搞掂嘅，今次仲加埋另外一位都是好搞鬼嘅填词人梁柏坚，天下乌鸦。喂，佢里面好多歌词吓，唔知啲人听到都会唔会即係腰心腰肺呢，即係人人都做过乌鸦，也有臭屎在脚下。係啦，为同类但係就扮高雅，投降还再继续打，唔知係咪讲緊佢曾经都受到好多人啲攻击或者冤屈呢吓，咁大家慢慢 depth 真啲啦吓。喂，今日呢呢个司机大佬呢又有一单新闻呢，即係头先其实头先嗰个分心嗰个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喺网上留言呢。 係，即係你觉得呢，你有冇遇过嘅一啲嘅经历呢，即係你见到一啲嘅司机佢係因为咁样嘅情况而分咗心嘅话呢，即係我觉得欢迎你打1877二三八八同我哋分享一下， 又或者自己试过咧，真系分咗心。譬如真系执嘢，其实执嘢系最容易嘅， 执嘢啦。 即系你唔知点解呢个心咧好鬼尽责咧，跌咗嘢想即刻执嘅，但又唔记得咗，即系唔系唔记得咗，觉得啊，我执得好快啫，系啦， 低估咗， 好快啫，执一执啫。咁其实架车行紧嘅，你又唔会停低去执嘅，但系你又唔知点解要即时执嘅，咁所以咧就系 出事咯。 未必至出事，但系会架车西咗条线咯。 即系其实大家反而可以试下讲咧，就系譬如话你可能你喺车厢你有食烟噶嘛，或者饮汽水啊，咩食面包诸如此类咧，呢啲其实危唔危险嘅？即系你有冇真系即系试过因为食烟而影响驾驶？定系你觉得咧，其实睇地图真系大件事啲嘅？系啦，睇地图啊，睇嗰个 GPS 走嚟走去啊，或者咧行紧嘅时候咧，要输入嗰啲即系位置咧，你可能你理论上系为咗揸车，但系其实就影响你揸车。 因为工作系啊，其实尤其是即系嗰啲新手牌啊，认真 以为我有一个嘅导航去帮我手嘅话咧，好啲。但系有冇试过咧，反而咁样系帮倒忙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1872388。 1872388 都讲下呢一类型咧，系啦，即系少少嘢影响自己揸车嘅行驶嘅时候，嗰啲情况 系啦。咁1872388大家可以打嚟啦。咁我另一单新闻咧，其实就嚟自咧，因为我朋友咧，佢就有个经历嘅咁样。咁佢都一套冤屈咧，咁啊，等我睇下大家有冇机会可以都帮佢化一化解啦。系啦，咁总之就话咧，佢话即系有一日咧，佢就同屋企人一齐咧，就去尖沙咀嘅一啲酒店。 系。 咁佢同我讲咗嗰间酒店都系嗰啲大牌子嚟 嘅，五星级嗰啲嚟嘅。 我唔知佢四定五啊，不过其实你尖沙咀啲酒店啲酒店都唔会即系低级到去边噶啦， 都唔系嘅，有啲都平嘅。 系啦，咁佢都起码个名都几大啦，咁佢食自助餐咁样。咁咧佢就话同屋企人咧就揸车去食自助餐啦。咁啊，佢哋就前后脚嘅，因为几家人咧，大家就各自成家立室啦，系啦，几部车咁样。咁咧佢就话咧，之前咧就佢嘅即系屋企人就先揸咗个车入咗去先嘅。咁啊，佢自己再揸。到佢揸嘅时候咧。佢就话咧，佢就先叫晒啲细路啊、家爷仔啦，落晒车先啦。 咁 然 后泊车啦。 系啦，佢就好有礼貌咁同嗰个即系门口嗰代客泊车讲，我话系咪可以泊车啊？咁样。咁点知咧，酒店嘅职员就同佢讲呢度冇得泊车嘅咁样。 我直情嚟讲冇得代客泊车。 佢话呢度冇得泊车。咁跟住咧，佢都有啲呆咗。佢话我入嚟食嘢都冇得泊车。佢话冇得泊车。 好少可酒店冇得泊车啊！真嘅，我只得俾钱啫嘛，你唔免费我都。 系 啦。同埋食自助餐讲紧都应该 有 个价钱系啦，有免费泊车三个钟咁样。 系啦，咁佢就咧，但系佢当下就呆咗，佢。以为是真的咁佢就冇计啦，佢唔知点解以为真系冇得拍，佢就拍咗街啦。 佢蠢咗，佢、哦、应该问埋，因为佢约埋屋企人啊嘛，佢问我细佬你到咗未啊？冇得拍喎，拍边啊嘛，一齐商量一下噶嘛。 咁结果咧，佢就拍咗街咧，咁啊，梗系碎咗啦。佢谂住夜妈妈咧就冇事啊，点知中咗招啦，系啦。咁佢呢个固然你可以话你自己犯咗法，你应该接受嘅。但佢而家执着于个前提就系点解嗰间酒店话冇得拍咧？而跟住咧，佢就话。佢嘅屋企人嘅车就泊咗入去，佢、 哦、 甚至乎咧，佢话咧，我哋听嘅时候话，你有冇坚持话俾人听咧？你系嚟食自助餐，你系想用佢个代客泊车，会唔会佢以为你哋借厕所啊？ 我唔系路过嘅， 系啦，佢话唔系啊嘛，我成家人落晒车噶咯， 睇到嘅， 睇住落车，我仲要同佢讲，同埋我哋食自助餐噶， 唔系啊， 佢都话冇位， 唔 俾佢泊， 佢哋嚟嘅目的嘅事，咁我就算点咧，我泊咗车，我要俾钱又好，攞因为我都总 唔系，但佢就答咗话俾你知， 冇得泊， 系 啦。咁佢甚至乎咧话惊动埋咧，即系所谓嗰啲睇场在场嘅嗰啲经理定唔知咩咧，都系同佢讲话冇得泊车， 系咪因为冇位咋？佢系嗰几个屋企，你话屋企一个屋企有几部车，佢系第一部啊，定系第三部咧？即系会唔会真系冇位咧？ 冇得同冇位咧系两样嘢。 但系佢系冇得拍嘅， 佢话冇得拍。 同埋咧，通常咧，即系啲都市传闻都系咁噶嘛，话就冇位爆啫。佢点都帮你死掂佢嘅，你都要俾钱佢噶嘛。佢真系同你揼揼下 先有钱噶嘛。 系啦，佢可能会同你洗去第二度，咁跟住就帮你攞翻翻嚟嘅。 咁 冇得同冇位嚟两样。 咁我 friend 咧就自己谂埋一边啦。佢话佢系咪睇唔起我揸嗰架车咧？跟住我话你揸嗰个咩车？哦，系佢揸嗰架咧。嗱，首先系咁样分类嘅。佢揸嗰架唔系嗰啲叫做房车， 系 即系因为你私家车就大类别啦，你都有分噶嘛。唔系佢又你 van 仔啊、K 卡啊、分卡啊、私家车啊，定系咩咧？佢就唔系房车，佢系嗰啲咧，好似 box 卡嗰啲咧，即系日本车仔。咁啊，即系你睇落去又好卡通、好可爱嗰啲造型嚟嘅。咁啊，的确你唔会第一时间就联想起有钱啊、矜贵嗰啲，因为都系俾你玩乐噶嘛。 因为我唔熟车啊，咁本身部车贵唔贵噶？ 又真系唔贵。 哦，真 系 唔贵，系属于平 价 嘅车 嚟嘅，同埋佢一唔系房车咧，个感觉争啲嘅，佢就自己谂嘅，冇人同佢讲过，佢自己话，佢系咪睇我唔起架车咧？佢系咪见到我揸架咁家庭款嘅呢啲买送车？佢觉得我俾唔起小费佢咧咁样，我话你唔好咁谂，理论上人哋唔收小费嘅，理论上。 诶，点解佢咁样谂咧？ 咩代客泊车一定收噶？ 你可以唔俾小费噶，佢唔会唔俾车你噶。 唔系点解佢会有咁样谂咧？ 因为佢就话咧，我屋企人嗰架咧前面入咗，佢话佢揸靓车，佢就入咗去。但佢冇话俾我听有几靓啊，不过可能佢讲得出呢句，佢揸靓车，佢入咗去又位白。我揸架呢架车，佢就话我冇位，又唔俾我拍。 呢个 佢系咪歧视我架车？ 呢个就真系 有冇可能咧？ 我又未试过咁嘅经历，系啦，因为我你知我一定会问下有冇免费泊车几个钟啊，即系一定会问到。同埋即系你朋友嗰个 case 真系我觉得匪夷所思嘅， 系啊， 因为酒店好似我冇得泊车。 所以今日咧就想问下大家，如果你揸嗰架车咧，未必系最贵嘅。但系实用嘅啫嘛，揸车代步啊嘛，系咪？如果你遇过一啲不公平对待嘅话咧，非常欢迎你而家打电话俾我哋1872388，俾你平反啊！ 唔系，我首先想问一下咧，有好多人就经常去酒店食饭嗰啲咧，你有冇遇过类似咧？真系？ 佢会同你讲话呢度冇得拍咧，甚至乎连冇位啊，即系佢话敷咗咧，其实都好罕有噶嘛。即系究竟系咩原因咧？会唔会我哋怪错咗佢个接待处？ 嗯、 原来真系有啲经历咧，可能你就算你揸嘅捞树捞树，佢真系同你讲我哋冇得拍 了。酒店泊车系咪真系咁复杂嘅咧？ 系啦，1872388啦，翻嚟再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立法会就修订逃犯条例一直未能成立法案委员会深表关注。佢话律政司司长同保安局局长下昼将举行记者会，再解释修例事宜，希望释除疑虑。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呼吁立法会非建制议员要按内会决定，尽快成立法案委员会。被問到會唔會承認陶錦新同石禮謙都係法案委員會嘅主持，林鄭月娥表示，立法會議事方式應該交由立法會處理，強調立法機關同行政機關各有功能，要互相尊重、互相協作，先能夠為社會做實事。佢又話，相信秘書處係秉公辦事，履行憲制功能，希望立法會議員要珍惜秘書處同事，唔好令佢哋牽涉政治鬥爭。而立法會秘書長陳偉安表示，有些人對立法會秘書處的批評言論近乎欺凌滋擾，對秘書處的同事極不公道，希望有關人士立即停止攻擊。陳偉安上星期六向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全體委員發信，要求他們在指定時限前就是否接納內會指引改由石禮謙代替陶錦新主持會議表態，引發民主派不滿，質疑他越權和中立性，並向他發出律師信。陳偉安首度開腔回應，強調立法會秘書處一向不偏不倚，政治中立。他又說，昨天上午已經收到議員向他發出的律師信，需要與法律部門研究信件內容，因此未能安排與議員見面。正在北京訪問的發展局局長王偉麟早上到港澳辦與港澳辦副主任王柳權見面，稍後會見傳媒總結行程。他早上到過商務部拜訪，昨日曾經到訪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及水利部。缅甸政府宣布特赦超过6500名囚犯，其中包括2名路透社记者。这2名记者分别33和29岁。2017年因为调查和搜集政府军在若开邦北部一条村谋杀10名罗兴亚人的证据，去年被控违反机密法，判监7年。日前缅甸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一名记者离开监狱时表示，非常高兴可以再见到家人和同事，又说不会放弃做记者，期待尽快重返工作。路透社主编表示，两名记者上个月因为报道而获普立兹奖，赞扬他们勇敢是新闻自由的象征，很高兴他们能够获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57点，升47点，成交金额49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90点，升14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4.8跌8毫，中国平安90.65跌2毫，友邦保险81.5毫升1.1，中国铁塔2.1升2仙，建设银行6.79跌3仙，中国银行3.66跌3仙。安石 A 五十14.38升4仙，港交所264.2升系跌0.8，工商银行5.74跌3仙，华夏沪深343.55升2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7，日元110.65，瑞士法郎1.017，澳元0.7，加元1.342，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921点，跌337点。港金现价报12,002元，升14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52美元，卖出1,283.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Let m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妈妈 ，I love you。 咁如果母亲节嘅时候咧，送份礼物俾佢啦。咁啊，留意佢讲嘅嘢啦。咁譬如佢话想要只公仔啊，之后咧顺便俾埋个 surprise 佢啊嘛。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蔡敬文、赵丽如、咪咪 Chan 玩玩星期天。 母亲节嘅时候会同妈妈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创业 O2O， 云集创业者成功心得，为到想创业嘅你提供养分。你都想做老板，咁你就要听实。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程振鹏、朱海婷、白元浩、阿欧、林慧，晨光第一线。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先都好啊！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司机大佬，今日我哋有两个题目可以讲下嘅，一个咧就系你喺揸车嘅时候咧容易分心嘅一啲动作啊，包括睇地图啊，深圳话连食烟都唔俾嘅，你会唔会都有相关经验咧？可能你话系啊，我真系试过一路咬住个包咧，争啲撞车啊咁样，嗱可以打嚟讲下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我个朋友一个经历咧，就真系唔知真定假噶嘛，即系嗰个叫罪名咧，就佢话佢去酒店食嘢嘅时候咧想泊车，点知人哋就同佢讲话冇得泊。咁啊，但佢眼见自己屋企人咧揸个靓车就有得拍，自己就冇喎，佢又怀疑系咪俾人狗眼看人低，嫌佢揸嗰架咧只系一啲所谓玩乐嘅车仔， 又冇乜多贴士俾佢啊， 就俾唔起贴士。但系其实我都系唔信，我到而家，因为我话其实俾得几多贴士啫，即系我试过最俾最多我都系俾50蚊啫。我又唔相信，即系啲人会觉得话哦，你俾50咧，呢个你揸架再唔知平啲嘅车，你俾得有几，即系唔系争好远啫嘛。即系我都唔知道我50会唔会已经俾人笑啊，即系可能已经系咪俾人笑啊？ 我哋话欢迎大家打翻嚟讲下酒店泊车嘅情况。 即系打嚟讲下， 我觉得酒店嘅即系 从业员 系啦。你哋平时觉得乜嘢一个 standard price 嘅咧？即系一个标准嘅价钱几多？嗱，我去酒店泊，我系100嘅。 所以佢豪好多 系啦，嗱咁啊，但唔代表我系豪噶，可能我哋有酒店嘅从业员话俾我哋知，100唔系又话你行开啦，可能都系咁噶。 我俾50蚊嘅时候，佢冇面我嘴喎， 个面咯。 但其实我之前系俾20蚊嘅，系啦。后来有一次咧，我见到啲人话你起码俾50啦，我吓咁啊，好啦，揞多两个10蚊揞出嚟。唔系，但嗱，钱系一回事，究竟存唔存在咧？佢嫌弃你架车 cheap。就引申到觉得你俾唔俾贴士，然后就唔俾你拍咧，有冇咁嘅可能咧？ 咁系咪一定要俾嘅？ 可以唔使啊，贴士嚟嘅啫嘛。 系咯， 你去揼骨都可以唔俾贴士噶。 系 咯，真系可以唔俾嘅。 我因为我自己唔系一个驾驶者，我唔系最认识啊，所以我哋就等啊，大家就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啦。 可以打嚟倾下嘅，87238啦，即系等我心安，我等我个 friend 安心下啊嘛。究竟系佢会唔会谂多咗，定系酒店规矩唔同嘅吓？ 因为咧，即系其实会系咁嘅，因为酒店已经俾咗3个钟头免费你咧，觉得啊，我都悭咗， 佢消费咗， 定有3个钟头 有噶， 有 噶， 有噶，食自助餐有噶。 你知唔知佢成家消费咗，消费咗6000多人啊？ 系咯， 佢落嚟融到咧，佢话我俾6000多人，你竟然都唔俾我拍车，有冇搞错啊？ 仲要俾人抄牌， 我谂唔单止即系气管唔畅顺啊，扁桃腺我都惊佢 发生咗事 爆炸。好啦，听听众电话先啦，87238啦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喂， 司机大佬，大家好。 你阿詹，系你想讲边个新闻噶？讲分心定系讲酒店泊车？ 我其实唔系酒店泊车，系商场泊车。 好，OK， 讲嚟听下。 商场泊车冇事啦， 都俾人哋睇低唔系话。 这个咧，我都未试过噶，咁大个仔。 好，请讲。 佢就系咁嘅，咁我咧就行走开咧尖沙咀嘅。 嗯。 咁咧就尖沙咀都好多甲级嗰啲叫商场啦，有 The Two 啊，咩？ 系啊系啊系啊，知道。 啊嗰啲咁 样。 咁我揸开嗰架咧，其实咧系一架新款嘅客货车嚟， 哦，货 van， 轻型客货车啦，货 van 啦咁样，咁但系咧就 系 好私家车款嘅，咁啊都好自豪嘅，因为个个都话好靓啊，唔似货 van 啊， 系咪韩国嗰个牌子啊？ 德国嗰个牌子， 哦，德国嗰个牌子啊， 都欧洲车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跟住咧， 好开心啦咁样，咁有一次咧，我就去一间乜乜 square 嗰度食饭啦，咁样，咁啊同埋外母。老婆， 哎呀，惨！ 老婆成家人， 系 咁啊！我首先我都醒目噶啦，因为嗰度泊车贵啊，50-60元一个钟噶， 咁贵噶， 系啊系啊， 咩 square 嗰度嘛？ 我未试过泊车咁贵 ，OK OK， 系跟住咧， 啊咁你试下啦， 我唔敢啦。 跟住咧，我就问食肆嗰度，喂，有冇代客泊车啊？咁样 系， 唔系，有冇泊车免费泊车？佢话有噶。唔知食碗1000元先得个两三个钟嘅嘢， 系 我得冇问题啦。咁多人去食， 悭得50-50嘛，系咪先？ 系啦系啦系啦，好啦。 系啊，真系噶。 系 有时揸开车你知噶啦，好用噶。 系跟住咧，跟住咧， 跟住好啦，咁样咁啊，开开心心啦，浩浩荡荡谂住揸入去摆低架车上去食饭啦。 系 咁样，因为衰啊衰自己唔紧要嘛，衰外母啊唔得噶嘛。 系孝顺啊孝顺啊啲乖，跟住咧。 揸到入去停车场。已經有啲代客泊車走啦，嗱佢係著制服嘅代客泊車啊，唔係嗰啲 喺街邊嗰啲 知道 係啦，冇錯啦，有曬制服嘅，有曬台型嘅咩，就 出嚟 截住我喎， 係 截住我，哇咩事啊？我入嚟食飯嘅喎，咁樣 係， 嗯係啊，入嚟食飯可以啊，咁樣，哇咁我架車係咪俾架車匙你代客泊車？唔係，係你架車唔可以揸入嚟，我哋公司係唔會幫貨 van 泊車嘅。 Oh no！ 哇！跟住我嗰陣時好似淋咗一盆冷水咁樣， 慘啦！ 跟住我就好唔好意思咁樣咯，咁啊揸翻架車出，我話得啊，哦唔好意思啊哥，我唔知啊咁樣，咁好啦好啦，咁算數啦咁樣，就仲係好似好有禮貌咁啦，其實個心講緊粗口， 梗係啦，興啦，跟住係 肉酸嘛，咁跟住咪揸翻架車自立揾翻停車場泊咯，咁樣咯，就係咁樣咯。我其實好多個商場同埋酒店我都去過。从来未试过唔会帮我哋拍或者唔会拍，即系唔俾我哋拍车噶。但系嗰间就真系咁，佢话系佢公司规矩。 但我想问一下咧，即系首先你嗰架货 van 咧，你其实平时真系你开工用嘅？ 其实系屋企用、商用。其实我系做珠宝嘅， 吓 咁有时就做 show 啊，咁啊摆下嘢嘅。咁平时都系车啲仔女放学啊、老婆啊咁样嘅啫。 即系所以其实又唔存在话你已经搞到个车咧内外都好污糟啊、好残啊，又唔会呢啲噶嘛。 干净嘅。 喂，同埋就算讲真啦，就算残咧，我又睇唔到佢有咩规矩系即系残嘅车就唔帮你代客泊，我都要俾钱噶。 唔系，会唔会佢净系只系泊私家车咧？咁但系私家车同货 van 真系两款车 嚟噶。私家车嘅定义又点理解咧？嗱，私家车同房车唔同喎。 喂，咪先，咁真系佢出个牌系私家，系货 van 牌嚟噶嘛？ 啊，咁又系。 咁你又唔可以咁样话，喂，佢虽然佢货 van 私家车用啫，但系你望落去就已经系可能呢个分别嚟嘅。 咁会唔会？ 佢又唔系睇小 但系一个商场可以拣俾咩车泊嘅咩？ 唔系，我都问 我唔明啊，即系如果譬如佢个高度啊，好。高嘅，佢个停车场入边个楼底根本冇咁高嘅，嗰啲车冇得入啊！即系我话咁，我就合理啦。但如果系冇，即系唔应该 嗱， 我而家即刻上咗去呢一个商场嗰个网页度去睇，佢哋嗰个泊车方面咧系嗱，我就咁睇啊。当然我 冇任何守则， 暂时系冇一个注明边类型嘅车先至可以泊。佢里面有讲到咩免费泊车优惠啊，各样嘢都冇讲系边一种车先至可以得到呢一个优惠。即系譬如佢讲我泊几多钱就免费一个钟，佢冇话边一种车 嘅。系啊，嗱，我哋以前见过。我咧佢有啲最多注明就话，譬如话本停车场咧就不设电单车车位，咁呢啲即系某啲车种佢冇嗰啲位咧都仲理解。都如果你都系私家车，即系我哋统称啲都叫私家车咧，佢冇理由即系佢冇理由搞笑到喂棍波我哋唔拍噶，我哋净系拍咩个柴油我哋唔收噶咁样。但系你 事后有冇去即系 同外母道歉啊？ 唔系啊，即系追讨翻嗰件事先得。 佢冇啦，应该 我梗系唔会啦。 即係如果係咁樣都唔好難為人哋啦。 但你酒店都試過拍係咪啊？ 我自己如果我係你，我會問清楚㗎，我會嬲佢。 其實你諗下，酒店人哋都幫你拍啦，係咪？ 我就算去荃灣嗰漁乜都算係大酒店啦。係。咁尖沙咀好多酒店佢都有幫我拍啦。 係咯。 我唔係揸架5.5吨入去叫你幫我拍嘛，我抵死啊！ 係冇錯，你整架柯柏文咁啊，搞唔掂啫。 整個貨櫃車，我啊真係玩你啫，大佬啊！ 係啊， 冇意思啦咁樣。 不過 咁客貨 van 乾乾淨淨，我諗。不過冇乜所謂嘅，但係我覺得奇怪啫。 其實 大家分享下， 唔係都係要據理力爭嘅。不過咧，我記得咧嗰陣時有個聽眾咧，佢同你經歷好似噶。佢咧就係話佢都係揸呢啲客貨 van 咧，但係佢真係入去上落貨嗰啲嘢咧，佢話佢之前揸嘅日本嘅客貨 van 咧，架架商場咧全部都要趕佢去唔知後門啊垃圾房咧先俾佢入嘅。後來佢話咧，佢一咬牙咧俾錢買咗個雜果賓治牌子嘅客貨 van 咧，哇，當佢貴賓咁樣招呼啊，正門入啊，隨便嚟啊，真係 come on baby 咁樣啊。 真係有分別嘅， 所以咧好慘嘅，有時咧佢哋嗰啲歧視咧，原來歧視到呢啲分類都有埋。 其實我覺得佢呢類型嘅歧視咧，只會令到佢哋嗰個商場裡面嘅食肆嘅生意少咗咯。 你自己倒自己咪咯。 我覺得有少少㗎。 不過，我覺得係個態度令人覺得咧，真係好似懶巴閉咁樣。 但又咁樣。 喂，多謝呢位聽眾先，唔好唔開心。多謝你先，係。 但係咧，嗰批叫做喺停車場服務嗰班朋友咧，佢係唔會理你上面生意係點樣㗎嘛，佢自己有份工。 但呢个规矩究竟系边个定嘅咧？吓、 就是， 嗱、又学多样嘢啦。 好想呼吁下一班停车场工作嘅朋 友，学多样嘢啦。好，究竟有冇啲酒店嘅经验？更加希望大家打嚟。好，1873888，你边个？张生。 Hello， 张生，司机大佬，大家好。 喂， 三位司仪，你哋好。 系你好， 系主持， 系啦，张生你好。 系啦，有 show 揾我哋就变司仪，好，系，请讲。 系，咁我都系有从事呢个泊车服务行业嘅。 哎，太好啦！ 我都系做过酒店啊，同埋啲街外泊车嘅。 好好好， 好啊，张生，你讲嚟听下系点啊？即系， 譬如我个 friend 讲嘅嗰样嘢，你就咁听咧，你估系边度出咗问题咧？ 其实都唔系问题嘅。咁你车场始终有限数量噶嘛，车位都冇办法，冇车位就冇得入噶啦。 但系佢个讲法唔系话唔冇位，佢话咧 冇 得泊，系即系。是啊，即是他直情说我们这里没得泊车的这样。 你再给一架日本牌子的 van 仔，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啦。 是啦，我都说我都不明白，但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呢，真的说计算他会给到多少小费，即是来决定那架车即是对他好不好，有没有这样想的呢？ 不会。 不会的。 不会。 是。 就算日本牌子好简单的。 即是再前七都好。 保险尼这样，这些大牌子。 是。 老板嚟食饭，其实老板都系拗小费嘅咋，唔会俾钱俾贴士噶， 都系拗小费。哦， 老板都系拗优惠， 拗优惠， 系即系就算 日本车种嗰啲，我哋仲开心。 哦，咁即系其实可能系一场误会， 冇错， 一场误会。 哦， 即系应该唔存在呢啲嘢嘅， 唔存在呢样嘢。同埋啱啱另外嗰位师兄就话嗰个 square 嗰个停车场咧，佢入唔到去，我都觉得佢好开心噶，我会。 点解咧？ 因为嗰个车场啲师傅就 哦，因为佢嗰个车场咧就系只有代客泊车嘅。 系啊，只有代客泊 车。咁可能佢就系唔识揸嗰个 van 仔。 唔系啊，佢应该讲紧第啲嘢噶。 技术， 小心啲。 技术啦，技术啦， 咩都好啦。喂，有咩经验之谈咧？其实即系你呢两个。你话酒店你又试过，商场嗰啲你又试过咧，有咩经验之谈可以讲下嘅咧？ 其实冇噶，从事服务性行业，总之我哋做到都会帮你哋做噶啦。即系如果冇车位，就算街外档，我冇地方摆车，我接唔到车嘅都冇办法噶啦。 系 呢个社会就系咁噶啦。 哦，好，有冇话咧？即系如果喺酒店度嗰啲代客泊车嘅话咧，有冇话其实嗰啲小费咧通常系几多嘅咧？或者有冇一个即系 standard price 一个定额嘅收费咁噶？ 冇 嘅， 都系客随心嚟嘅。 即系我俾50蚊，其实系 O K 噶嘛，嗬。 O K， 即系冇人会嘲笑我噶嘛。 俾50蚊，你平时系俾20蚊噶嘛？ 开头我唔识啊嘛。咁其实你哋收得嘅款项大概系咩金额？ 系咪直接收晒？即系话，譬如咧，你帮手拍嗰个小费系你代，定系公司即系集齐嗰一日咧，跟住大家对分噶？ 冇错，阿田嗰句啱嘅。 哦，大家对分嘅集齐咗之后， 对分嘅。 哦，即系所以其实如果我俾廿蚊咧，佢都唔会即刻秒嘴嘅。不过佢觉得你拉低咗条 curve， 即系系啦，因为你嗰廿蚊可能分俾四个人咁样，每人得五蚊啊，咁样 系 嘅情况。 咁你会觉得咧，嗰啲叫做名车同埋普通车咧，会唔会真系有一个反而相反嘅？即系咧，越系贵车嗰啲咧，佢 tips 可能反而仲少过啲。即系一般家庭车啊， 觉得你兴奋嘅咁样， 即系或者态度咧，系咪都好似好大支嘢咁样嘅？真系会 系噶， 系噶。 你遇过最大支会有几大支咧？两公升咁大支？ 咁冇话大唔大支嘅，咁佢食完饭落嚟攞车走，拍拍啰柚走咯。 哦， 但系嗰啲咧， 即系有阵时俾几多 tips 同你揸咩车，真系可能冇关 系。系啊嘛，我哋以前睇嗰啲剧集咧，仲会有啲好想象空间咧，可能佢直情咧抛条锁匙，帮我搞掂佢。即系会唔会连呢啲呼呼喝喝都有埋噶？即系会唔会咁噶？ 都会有呢啲咁嘅客咗嘅， 都会有嘅。 其实边行都有噶啦， 系 辛苦晒啊！服务性行业啊，阴公啊， 系啊。咁有咩忠告咧？即系如果喺安全上面咧，嗱，即系钱嗰啲算啦，咁样呢啲泊车，如果我哋交俾个代客泊车去处理嘅话，有咩安全事项要留意嘅咧？ 冇话安全事项噶，大家都系你 讲个信字。 喂，啊、我想问咧，你有冇试过真系咧揸你代下泊车啊嘛？有冇试过真系整到人哋架车嘅时候咧？咁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出现过？ 有。 咁点啊？或者抄咗牌咁点啊？ 抄咗牌咪唔讲俾佢听 嘅。系咯， 抄牌会话俾个客听，不过我哋会帮佢交。 哦，系啊， 咁如果嗨花碰撞，你话头先都有经验嘅话咧，咁系点处理啊？公司处理定你哋真系要自己银荷包嘅咧？ 通常都公司处理嘅，不过会同客讲声咯。 即系公司会搞掂，不过你哋就要自己即系自首。因为我哋以前听过咧，话有啲地方佢代客泊车，佢事后先唔系啊，佢事后收到嗰个告票啊，牛肉干啊，原来佢冇出声啊，抄咗唔讲。 香港个社会有好多泊车师傅噶嘛， 咁当然 系啊。张生系做开酒店啊、商场嗰啲，并未必系即系街边嗰啲啊嘛，可能有少少分别嘅。你都有做过啊？ 系啊， 哇，好犀利喎！你都真系泊车界嘅翘楚啊！ 咁 分咩都试下， 唔系有冇话咧？酒店你哋嘅收入会高啲啊？定系点样噶？点样计法噶？会 冇嘅，都系底薪再除翻啲客嘅小费咯。 Okay. 我想问张生，嗱，你唔知道有啲咩客噶嘛？系咪乜嘢靓车你都真系掂过，同埋晓得揸咧？ 系啦，我头先都想问你，系咪要学识嘅咧？呢样 学你话斋嗰架林宝， 冇得 嗰架拉你， 喂，法拉利你未揸过，啲人要上堂噶嘛？ 有 陈 法拉咁有嚟，咁你点样咧？ 冇啊，都系你慢慢学习嘅咋呢啲嘢？ 点学啊？即系自己摸下， 搵啲老师傅再教你咯。 OK， 但你第一次揸呢啲靓车要代佢拍嘅时候咧，你有冇好惊青啊？ 有压力。 都会有嘅，都会有。 唔 系我想话咧，成日都话咧，你代客泊车之后咧，你记住落车时望下你缸油有几多油，跟住你翻嚟可能又少咗咩格嘅油，系咪即系都有啲？ 传说真唔真嘅咧？ 系咯， 即系兜个圈咁噶。 梗系唔会有啦，做都唔得闲啦，点会兜个圈？ 我认， 我都觉得系， 觉得系， 系。 未试过揸嗰啲车嘛？ 争分夺秒嘅张生嘅工作， 接多几个客嚟赚钱噶嘛？都要有时系。 过下嗰个揸车嘅人，即系话哇，我名车，我未试过揸两。 我谂 系 阿天好多幻想啊！ 我唔知。 O K， 喂，多谢晒张 生 啦， 多 谢晒， 多谢晒。 不过可能佢系一个好心嘅，即系泊车师傅， 嗯， 所以佢就会又会即系提你交告票啊， 系 咩车嚟到佢都 交 代， 同埋间公司点样教你哋做系， 系啦， 即系嗰间公司有讲到明，系你嗨花碰撞，得啦，公司负责嘅， 系 你抄咗嘅话，公司负责嘅，咁佢使乜怕要同个客交代啫？ 系系 ，OK， 好，再听多个听众啦，你系边个 ？Hello， 菲菲，菲， 阿菲你好， 阿菲你好， 你好啊，司机大佬，大家好。 是 ,hello, 有咩想分享啊？ 记唔记得我啊？天，上次有个后生仔喺我架车食猫屎嗰个。 哦，嗰个 4 van 司机大佬啊。 我咪冇返嘅嗰日。 唔系 4 van, 揸阿爸嗰啲。 系啊，系即系咁讲啊。 哦，揸阿爸嗰啲车嘅。 我食个成架车臭晒啊嘛。 系我冇返嘅。 我 记 得， 我 记得啦。有人喺你架车上面度食 猫屎榴莲 啊嘛。 最无赖嘅客人啊。 吸晒入个 冷 气槽入边度啊。 咁我系冇返嘅嗰日，唔紧要。喂，点啊点啊，你而家。 阿飞，你有咩经验啊？ 我咧就。想讲个歧视嘅经验啊！我最近新鲜滚热辣先至试过一次。 系点嘅？ 系啊！啱啱我过年咧，咁啊同全家人去呢个德半个岛嗰间酒店度食自助餐啦。 O K， 系 系啊！咁啊，咁咧我哋就四架车嘅。 系 咁啊，我兩個老襟咧，即、就、係、是、一個大舅一個老襟啦，就都係揸一台個奔馳嘅。 OK， 嚇、啊，咁我啊揸架豐田嗰架野餐車。 Okay. 哦，野餐車知道，係、 好， 好。 是啊是啊，即系辟 知道知道知道，系啦，都系家庭车啊， 系 啦， 七人车，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咁咧去到咧，佢哋咧就拍啦，咁啊代客拍车啦，咁佢哋两架车咧就拍你知半个岛出边有成十几廿个车位噶嘛， 系啊， 佢哋咧就拍喺出边嘅， 系系。 咁咧我到我架车拍嘅时候咧，我太太问我，咦，点解我架车唔系拍喺出边嘅，出边有位嘅？ Oh. 我话我哋架车唔会拍你出边嘅， 哦，起码佢有咁同你讲啦， 唔系咩啊？系阿飞自己同我太太讲 啫， 系 咪咯？人哋个 太太问我啊， 系啊， 你太太问 佢点解啲兄弟就拍出边 系嘛？系啊，因为仲有位嘅，当时我见到吓，点解去嗰个台拍？ 因为佢唔想啲人望到个门面咧， 系 靓仔。 我要有奔驰嘅，要有陈法拉。 正所谓奔驰如归，我一定要咁样嘅。哇！ 即系佢哋都分嘅，原来。 但系我想问下嗰、那个帮你代客拍车嗰啲师傅，有冇任何面口会令你觉得唔舒服咧？ 冇， 又冇嘅。 我觉得呢个紧要啲， 咁都好嘅。 好少面型人嘅，一样嘅。 咁你不如咁样谂啦，你拍喺里边咪仲安全？ 我都系咁话， 又唔使好天晒落雨淋。 哇，拍出边咪咯，俾人行过。 佢哋系谂住卡 show 啊， 你知啦，天啲好手多啊嘛，系咁摸咁点算咧？ 奔驰喎，未坐过喎，咁啊。 有车仔推过都可能 high 翻佢先噶嘛。 执到啊，飞你执到啊，我哋话嘅。 好正面啊，好正面。 好正面，夸夸族啊，赞你。 好多人唔知咧。嗰间半个岛嘅酒店咧，地牢有个好大嘅车场嘅。 哦，所以你嘅车就泊咗喺嗰度啦。 嗯， 系啊，泊咗喺地牢。 咪好咯， 咪咯， 九号风球都冇事。 真系啊， 诶 ，perfect 啊，真系。 安全啊，又唔怕俾人偷啊。 系啦，好啦，多谢你电话。 好， 拜拜。争取时间，我哋再听多个啦。好多人有冤屈啦，好似。 司机大佬，大家好。 哦，林生。 林 生， 你好。 你好，请讲，司机大佬。 吓，咁我咧想回应下咧，头先咧咪一个听众，佢话咧佢揸架客货 van 入去，跟住唔同佢拍嘅。 系系系。 咁呢個問題呢，其實呢就有一個比較 tricky 啲嘅，因為點解呢，客貨車睇下佢係掛咩牌，如果佢係掛私家車牌呢，應該就有車牌都可以揸得啦。 嗯嗯， 如果佢係掛商業牌，即係貨 van 牌的話呢，大家都可以睇到車牌呢有一二㗎嘛。咁如果佢冇二牌的話，佢拍唔到你架車。 係呢、這個我都知嘅。 係因為咁樣、啊。 一牌二牌有分別嘅，但我會話如果做得到呢一個行業嘅話，你一二牌攞曬就唔會成千人都冇一個囉。係 我都會覺得係。 唔係㗎，有機會嘅，因為依家呢拍車呢唔係咁多人去拍車㗎，一拍車都好難搵食㗎。 哦， 咁我 啲 人得一排㗎咋嘛。 係 一排佢梗係拍唔到你個一個 4van 㗎，佢唔係住你㗎。 哦，原來有咁有一個理由㗎，搞通喎，可能係。 因為一二排真係唔一樣 啊。不過咁啱得咁巧喎，就其他酒店嗰啲代客拍車嘅師傅就有一二排，就得嗰間車場嘅師傅冇喎。 阿林生，你係咪都係做呢個行業㗎？ 我唔系噶，我自己揸车嘅。 你自己揸车， 我以前做物业管理嘅。 哦，都有遇到呢啲噶系嘛？ 因为如果佢哋泊车，以前咧泊车冇呢个问题嘅，因为点解咧？系人都有一二排噶啦。咁、 嗯、 但系依家后生仔咧，通常一排多啊嘛，自动波排多啊嘛。 哦。 咁啊冇二排咧，咁佢又做唔到嘅。咁通常咧，人哋就去泊车嗰度，你有冇二排啊？咁咁而家请人好难噶嘛。 哈哈。 咁請唔到人，你一排你都要請㗎。 係、 哦，原來有呢一個嘅分別。 哦， 所以咧就唔一定咧，人哋係歧視你嘅。 係。 咁、以前你做物業管理嘅時候，係咪都要管理下啲車輛嗰啲泊嗰啲嘢㗎？ 我哋係要管理，因為我哋有停車場。 係。 咁咧就有啲商場嗰啲咧，咁啊，其實通常咧代客泊車嗰啲就出邊嗰啲人嚟包嘅。 嗯。 哦， 咁嚟包嘅時候咧，你同一衝要簽 contract 嘅，即係有啲咩條件啊咁樣。所以咧，你話高票咧喺嗰度咧就唔一定話公司要俾嘅。 哦，係啊， 有好多人就係佢哋自己揞嘅。 哇！佢哋自己揞，但係佢哋其實派喺邊咧？搞到要揞嘅話，即係我哋揾你代，即 係街咯， 係咯， 即係自己停車場冇曬位就派喺街邊啦，係咪啊？ 其實你佢一定派喺街度嘅，咁派喺街度咧，佢唔入標嘅。 嗯， 哦，佢唔入標， 咁咪有機會抄啦。 佢搏。 其实冇机会抄嘅，因为你如果有机会你行下佐敦道咪知道 咯。哦，即系有一早有啲朋友帮你，朋友你要唔要？你我帮你霸个位。 上个头系。 係佢擺張凳咁就佢就霸住啦。咁你去到咁你佢會問你拍幾耐？ 哦，即係嗰隻 錢係啦。咁佢哋唔會入標嘅。 哦。 咁嗰啲阿 Sir 行過咧都唔會理你嘅。 哦，即係其實你而家講緊幾個行業互相嘅合作嘅喎，即係你可能你去酒店或者咩代客泊車， 嗯， 其實佢就拍翻去呢啲代客泊車度代客泊車啦。 系啦， 代上代啊！ 哇，即系代上代，咁我不如直接揾佢代下巴车啦，我唔使真系酒店度。 唔系佢有好多时候咧，佢未够资格啊嘛。 哦 ，OK。 佢酒店，譬如我同你签 contract 咧，佢有个按金喺度啊 ，deposit 喺度噶嘛。 咁啊系，有规模问题。喂，多谢晒你先 ，thank you。 因为我觉得佢都有个提醒咧，就系、是、佢可能唔好凡事谂到歧视先、嗯，会唔会原来就有一二排嘅分别咧？ 因为佢有难处。 系、嗯、啦，会唔会我 friend 原来遇到个酒店，只不过咁啱冇位咧？即系我哋全部如果向好方面谂嘅话咧，就拍喺外边，拍喺里边，究竟系集果定系揸宾字咧，都一样咁开心噶啦。听日见。 好啦，听日再见啦， 拜拜。 拜拜。